委会补充话，将会喺四个星期内作出决定，包括系咪推迟。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话，如果新型肺炎疫情令到东京奥运无法安全举办，推迟奥运将会不可避免。他在国会说，日本仍然致力举办全面的奥运会，但是如果事情变得困难，会将运动员作为优先考虑。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下午抵达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微风，下午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嘅微雨，沿岸有雾。展望听日天气稍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24点，跌981点，总成交金额33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81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5点，跌3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6，系跌9.8。阿里巴巴175.3，跌7.7。中国平安70.25，跌3.35。建设银行5.94，跌1.7。美团点评81.95，跌2蚊。中国移动53.9，跌9毫。新上市的诺成建华系报9.52。友邦保险62.35，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8，英镑9.025，瑞士法郎7.894，澳元4.465，加元5.378，新西兰元4.377，欧元8.3181。每百日元对港元7.0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66。日经平均指数报16,703点，系升151点。港金现价报13,79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5.22美元，卖出1,49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方向啦，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龙尾国士道。在新界象鼻山路去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登记做选民， 限期腰留神。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已登记成为选民的白元浩。作为人哋个仔、人哋嘅老公、人哋嘅爸爸，我最关心梗系屋企人嘅健康啦。面对人口老化、医疗需求急增，我最希望政府会投入更多资源到医疗体系，市民嘅健康先会得到保障。如果你同我一样关注香港嘅医疗政策，

就去食饭啦，系咪咁样啊？ 我都类似噶，即系譬如琴日我话咧，哇，见到咁大个太阳咁靓，蓝天白云咁样，即系自己影相嘅时候咧，用啲技巧，因为上天台度晒太阳，其实你会影到隔篱栋楼噶嘛，有几大啫，系咪先？香港啲楼咁近，但你揾到个角度嘅话咧，净系得蓝天白云，跟住见到自己个大头加住支啤酒，那个感觉咧，净系睇嗰张相啊吓，你系唔系喺香港噶？我好似翻咗泰国个老家咁样噶， 同埋可以唔使戴口罩咯， 系啦，又冇人啊嘛，附近呢个天台度， 天台。 感觉就觉得，哇！起码我当自己放咗个眼觉，好似脱离咗呢个残酷嘅现实两个钟咁样咯。 非常好啊！嗱，疫情之下咧，你点样令到自己有心情咧？阿祖咧就系天台家居旅行嘅， 系家居旅行，你讲得好啊！ 我就贡献呢一个咧，促进经济，令到人哋心情好咧，跟住你嘅态度服务又好咗咧，我就觉得好高兴啦。咁我咧就今日咧，我就又刺激消费，又学阿祖咁样咧，今日搭的士啦，跟住我真系发觉咧，一上到车。首先喺楼下已经有的士，好耐冇见过啦，你知唔知啊？ 开迎接你系嘛？ 系啊，平时 应该排住等你噶咯，唔止一格噶咯。 系啊，咁啊有一格就人哋 call 咗车。 哦、 平时咧冇可能嘅，我楼下冇的士喺度噶。 因为佢要搭咧，佢仲要行嗰个斜路啦。 冇雷公咁远， 系啦、啊，斜路先。 今日竟然喜出望外，一落楼就有啦，已经系即系呢叫咩啊？开门迎客啊！ 你有冇喺度啊？即系自己有自我幻想， 宾至如归 系啦，系觉得哎，我司机又等紧我， 系啦，直情我个司机啦。跟住一打开车门嘅时候，仲要听到个礼貌嘅声音同你讲声早晨啊，去边啊咁样，哇！完全再望一望，捽只眼，哇！我冇睇错啊，系真系而家咧，朝早九点几终于有车坐咯。然后咧，最好系咩咧？去到同埋而家啲車咧，但係我諗大家而家搭的士都見曬㗎啦，又貼曬啲招紙啊，寫住咩戴口罩啊、勤洗手啊， 有手液添啊，你 係有啊，佢都有㗎， 好大支添， 好大支，咁啊佢同埋佢冷氣咧，我 feel 到佢開到路大咯。 系，所以我又唔系，我通常搭的士嘅话咧，司机大佬咧，即系其实我谂佢哋都要保障佢自己。 开窗咯，好多 系啦，开少少窗，开条窗罅嘅话咧，其实大家个心咧都会觉得舒服啲咁、 啊。我就开起自己一条窗罅，我第一时间就话司机呢个冷气太大啦，咁样真系顶唔顺噶。 仲有后面有褛啊，你自己着 系啦，但系最好系咧到站嘅时候咧，咁我谂住俾钱都冇乜嘢啦，点知佢咧话。冇钱找，嗱咁又嗰啲五嚿水冇钱找咧，但系都要百几蚊嘅咯，我俾咗，咁就本来冇乜嘢嘅，但冇钱找，佢竟然咧非常之有礼貌咧，我哋喺路边度纠缠咗一轮，佢话真系冇钱找啊，我得翻啲大饼，不如咁啊，我攞银行户口你入数俾我啊，咁样， 系， 哦好啊，入数啦，但系我又搜查， 咁信得过你， 系啊，咪即时佢可以 check 啊嘛，我以为啊， 系， 咁点知咧我揿嚟揿去都揿唔到咧，我搜查啊嘛，佢揿到一半咧，佢话。不如咁啦，哥哥，你影低我呢张银行个户口 number， 系啦，你影低个户口 number， 我话咁跟住点啊？你落车你慢慢过数啦，唔好阻你啦，你要翻工噶咁样。 咁信任得过，哎呀，真系好好啊！你又叔叔， 佢又唔系真系认得我，即系你话如果知你喺度翻工就话你走唔到，因为佢唔认得我噶，佢净系俾呢个信任我，跟住我话唔好。 其实佢暗卡喺咪架车里面摄影咗你啊，所以你又嚟香港电台啦，系咪先？所以你冇得走啫。 戴住口罩睇唔到噶嘛，即系如果你要谂得衰啲嘅话。 发配咗你啦， 我又冇戴手带系咪先？真系。咁于是乎咧，我又话唔好啦。我如果我会唔记得啊嘛，咁我话入咗先啦咁样。跟住搞一轮之后咧，又要俾人哋赶啦，因为压住人哋条路啊嘛。 哦，系系，会塞住人哋后边。 你谂下个过程几耐啊？跟住咧，佢最尾终于过到咧。佢话千唔该，万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搞到你，哎呀，我都话叫你影低张卡，你慢慢搞噶啦，哎呀，对唔住啊嘛，我话咁你系咪而家你 check 到过咗数 啊 ？check 唔到噶，我翻银行先知噶。哦，哇，你真系好信任， 好有信心， 好有信任啊！ 咁你有冇俾翻人嚟睇啊？喂，真系过咗俾你啊，叔叔 咁样， 系咯 ，OK， 系啊。 只不过佢即时系收唔到嗰个信息，就要真系 check 银行。 所以你话啦，喺疫情之下，如果你要令到自己有正面心情嘅，你一见到哇，服务业而家。真系有翻服務啦，終於都。 係啊，我嗰日咧，因為要做咩事啊？係我係啦，即係要做啲嘢啦。我去嗰間咧， 你唔講得出聲喎，阿華唔聽得噶喎。 話咧。 你今日翻嚟公司嘅时候个头乱晒噶 喎，你好似俾人拉柴房咁，我系咁形容。 点解要拉柴房嘅？ 通常拉去柴房，因为咧多嗰啲杂草嗰啲咧会即系叉起啲头发。 唔系，咁佢入柴房做咩？ 就阿华冇同我处理我头 髮。哦，系咯系咯。 咁咧咪话咧有一间咧专食炖奶， 专食你呢啲咁样 炖奶啊嗰间铺头咧，咪就话好恶嘅。 哦，澳洲嗰间 系啊，喺澳洲 喺边度嘅？系啊， 我都讲嗰个外国势力啊。 系咯系咯， 啱 佢哋而家好咗好多啦。 喂， 你咪去帮衬咗， 帮衬 点啊点啊，一入门口而家点啊？ 你真嗱。 我想话咧，嗰度咧，我真系第一次，即系因为啊谂住去食粥嘅，咁样因为即系 好难。食粥咁样嗰度。 唔系，我想去食粥，点解行下咧见到佢啊？不如去食下啦，我未食过，即系 你入去都嗌粥。 正题啦，好想知发生咩事。 系啦。 跟住咧，我最想知系你究竟去咗佐敦做乜嘢？讲。 唔系，里边咧高朋满座啦，要门口排队啦，跟住咧张台超劲细啦，但系咧，但系我见到即系在坐喺一张食即系餐台上面咧，嗰啲人个个都好有礼貌嘅，好有品嘅，真系嚟到啲嘢之后先除口罩咧。 Okay. 我只系咧，我因为我唔识佢哋嗰个餐牌，我即系望抬头望咧，跟住有三个咧哥哥仔咧嚟招呼你要咩咁。我话其实我只系望，我其实冇任何一个话想嗌嘢食嗰个动作噶。我只系望啊，究竟我有啲咩可以食咧咁样，又望下人哋，因为我真系唔知订啊嘛。咦有三个人招呼，同埋咧，当个杯我个杯咧就摆咗喺个台边嘅时候咧。啊！佢行過咧，又幫我擺翻埋啲喺我度寫喎。咁跟住咧，我又一抽二楞咧，佢又俾咗另外一張凳咧，俾我擺嘢喎。咁我心諗都唔係你哋所講得咁差啫。嗰、那個招呼 皇后娘娘嗰啲 friend 都覺得係啊，真係 三個宮女嚟招呼你嘅、啊， 真係喎。仲有係有禮貌喎。咁跟住咧，佢又唔會又唔嫌耐煩咧。即係話因為即係佢哋個餐廳比較少啊，佢又唔會唔嫌耐煩咧，喺度等你喺度講啊，究竟你想揀咩喎？即係完全係冇。冇你嚟讲话秒晒嘴啊！分分钟要赶你走嗰啲，冇啊！ 你知唔知你呢、這个你呢、這个即系澳洲经验咧？我之前上网见过咧，有唔同嘅人都有分享过咧。譬如佢话佢入到去咧，个店员咧好贴心咁将佢本来放咗喺地下嘅背囊拎咗上张凳度帮佢挤翻好。 系啊， 佢话咧，佢即刻咧觉得笑然感到不安啊！佢话 究竟咩事咧？咁样， 跟住另外一个咧就话啦。见到食客咧右手受伤，就将个杯咧好细心咁摆喺左边，跟住个网民话体贴到我惊啊！ 嗱，呢个真系亲身经历，因为我都冇试过佢嘅恶行，即系啲人成日讲话佢好差啦， 太 恐 怖。讲嘅啫，我哋都唔知，我哋都系听人讲嘅啫。 但系我今次嘅感受系唔系咁样咯？系非常之正咯，系好窝心咯，窝心到学你话斋，我只系抬头望下餐牌，已经有三个人问你要咩啊咁样。 嗱，如果你去到最尾，我觉得真系有个小总结系咩咧？啱啱啊，其中一间食肆兰桂坊分店就结咗业啊嘛， 系 嗰、那个翠娜， 嗰个茶餐厅 系啦， 嗰、那个茶餐厅 系菜公司嚟嘅， 我知啊，喺兰桂坊嗰间分店咧，22年啦，都要 我都留低唔少脚毛喺嗰度， 我都有 食过五点嗰啲饮茶，食个早餐嗰啲咧， 我都有下午茶，行咗三楼噶， 系啊，成日上三楼做运动咁就，你谂下啲人咧最大嘅感慨系咩？就话系咪咧？如果净系做游客生意咧，就会觉得好大件事啦。 咁佢嗰度又唔係淨係做遊客生意， 但係佢唔係淨係嗰度。 我同阿田都有去，嗰、那個位置本身就 唔 係環地段 嚟嘅。我知啊，因為佢哋話呢間茶餐廳啊，好快已經轉咗型啊。即係做咗好多咧，佢又貴咗啦，好多人都話咧，佢已經變咗係做好多大陸客生意咁樣咧，即係對本地嗰個市場照顧又少咗，佢、又貴咗，咁所以你話咧喺呢個時候咧，如果有好多茶餐廳咧，可能佢話喂，真係呢個時候做翻好自己嘅態度啦，做翻好自己嘅服務啦， 俾翻個優惠價，即係唔好 又唔使一定優惠價嘅， 唔好落咁高啊，俾翻個服務真係好好多噶。 你一抬望眼，佢就即刻招呼你，你話幾窩心咧？ 当阿祖话上天台晒太阳嘅时候，俾我谂到呢首歌 系咩咧？ 不如我哋去啦！ 你突然之间好有活 力， 系啦， 不如去 晒 太 阳，感受下啦。 点解唔系罗文嘅？ 合唱噶人哋 系。 强劲潮浪澎湃，像雪碎吧，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我读书谁怕他，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他，岩石屹立如孤饱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潮声风声侵袭你，愿你退下，不倒潮上再爬，回音返响不断唱浪涛声，但山笑着说都有你他，浪涛 沙，你独我挨浪打。蓝色如我，笑着说我不怕。明日立立如昨，用劲碰吧。你用冻半分，唯愿强化。石边尘扬细沙，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 强劲潮浪澎湃，像雪碎化，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 浪淘无沙，我独输谁怕他？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屹立如孤堡，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 潮声风声，侵占你，愿你退下， 但我却不老，潮上再爬。笑着说，谁怕他？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明日 浪淘沙，哎呀，群星啊，游乐文带领住一班群星一齐喺度唱啊，好有系好澎湃啊，觉得自己吓。 我谂咧，上个礼拜五咧发生咗嗰件事，令到咧阿田你屋企都应该变得好澎湃系嘛？ 好澎湃。 系啊，我估你都好澎湃啦。即系作为任何一位今年咧 DSE 考生或者系佢哋嘅屋企人啊，知道咧要延期呢一件事咧，都应该几震撼啊，系咪？ 因为咧，即系当睇到系啦，特首又开咗一个记者招待会嘅时候咧，再话吓唔系嘛？我啱啱先去同阿仔写低，即系同佢一起去视察一下那些学校咩环境啦，跟住之后咧哪度入口啊剩啊，跟住再写低埋嗰个日期啦，佢记住我记住佢屋企嗰个日历记住之后。 而家你可以再寄过咯， 又再寄过啦。 因为咧，就宣布咗啊，今年嘅DSE 啦吓，就会延期去到4月24号先至开考嘅，都褪迟咗差唔多一个月嘅时间啦吓。而中文同埋英文科嘅考试咧，将会取消嘅。 冇错，即系话咧，之前大家其实都，你有冇发觉呢两个都系牺牲品嚟噶 ？Oral 咧，之前啲人成日预咗，都话有机会冇，有机会冇。 嗯。 咁而家咧就延至咧，就即系上周咧就不治啦。即系呢两个。 唔系啊，咩啫？哎呀， 即系我 谂 今年取消啫，即系都希望即系大家要面对面，因为即系要好近地讲嘢啊嘛。佢都话咧，平时考试嘅话咧，嗰啲市场台同台嘅距离咧就会即系远啲咁样，但系你即系。唱山歌咩？如果唔係， 唔係其實佢有問嗰啲考生，佢哋可能唔驚咧。你近得過蘭桂坊傾偈， 咁又唔係 又 冇 去蘭桂坊傾偈嘅咁樣， 唔係又可以去噶嘛？ 係啊， 同埋你落街食飯，可能啲人個距離咧都係咁上下喎，真係。 哦，係啊， 大家都戴住口罩都係咁啦。 唔係都係嘅，但係我問翻即係阿樂樂話點啊？你點睇啊？你係咪想速戰速決多啲啊？佢話係啊。 其實個感覺好似講真係似便秘㗎。係 啊， 其實你拘咗兩年㗎啦，你好想哇搞掂。唔係啊，咁樣，又要忍多個月，真係好吃力㗎。 所以你話，咁咪俾多一個月你係温習咯。咁但係其實係咪一件事情啊？ 媽咪會個口感，其實你都想個仔速戰速決㗎。 咪真係想捉出，因為都見到咧，認真咧係望到阿仔個壓力咧，係我見到係有嘅，或者咪話唔係冇嘅。咁但係問題係，係咪即係俾多啲時間佢準備叫好咧？但係又顧住個衞生，即係嗰個疫情，因為咧即係學校你話 身體嘅狀態 係啊。 真係諗住谷到嗱，好似嗰啲運動員比賽咁，一個禮拜就去奧運啦，係咪？嗰個禮拜應該就係最 top 啲湯水已經谷到俾曬佢，你明唔明啊？ 你咪將你咪將比阿華啲湯水轉咗俾佢飲啊！咁我驚到時有第二啲阻礙喎佢， 唔係佢又有工 恭喜你啊！田 系啊，唔系佢频频去厕所啫，我惊佢。 唔系，即系问题 太多，系咪 有呢个准备？唔系话临时啦，即系临时啦，先话去即系俾充足嘅力量佢啊，等啊等等嘢噶嘛。我见到系有压力嘅，你未话。不过即系咁佢就话咁冇办法噶啦。咁因为佢自己担心疫情噶嘛。我话就系因为再多一个月，我就惊你唔知喺边度。喂，我又翻工，系咪先？咁跟住我又会出出入入，我翻嚟惹你，跟住到你。即系到时大家 系 事， 唔好咁谂， 因为而家冇事， 大家大利啦，五个万 因为而家冇事啊嘛，系咪先？ 呢一刻你个仔咧，或者好多考生嘅心情咧，会唔会当咗 DSE 咧，就好似东京奥运咁样啊？ 系咪？究竟点啊？ 而家话就话四二四先至再即系 再考啦， 再考咧，冇人知嘅，系咪啊？ 呢个系噶，因为佢咁讲啫。 佢随时即系 疫情个状况究竟会发展成点？讲真，而家都冇人够胆做到任何嘅预测。 你谂下，因为连东即系如果你计翻咧，连东京。奥运咧， 都话 佢又 佢间诶褪迟啊嘛， 系啦，都话可能要褪迟啦，不得不褪迟啦。但系 佢嗰个字我都唔知，即系嗰啲 triple meaning 啊，即系嗰啲我都唔知点样。 咪咯，不得不考虑要延迟咯，即系真系要延迟 咯。 其实 系 啦，但系亦都一样咯，冇人够胆喺呢一分钟讲得实啦。咁你嗰两你个仔见到唔使考 all 嗰啲咧，佢会唔会觉得松口气？ 其实都有个 us 嘅， 嗱系咪咧？真系，即系你话就话佢少考啫。 劲啲咯！你睇佢而家好似嫁女咁样个样。 如果科科都 out 晒咁点先？ 哦，咁又唔知啊！但系你阿仔咪又唔使翻学。 所以啲阿爸阿妈咪喺度 out 咯，佢又冇得翻学啦，阴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一名曾经在机场负责检测工作的卫生署医生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目前正在接受隔离治疗。据了解，那名医生工作的时候有穿着足够防护装备和佩戴口罩。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本港正是出现新型肺炎社区爆发，当局要即时推行戒严级别的措施，阻截疫情蔓延。何柏良在本台千禧年代建议酒吧和婚宴场所暂时停业，缩短公共交通工具运作时间和班次，食肆可以只是提供外卖。他说，即使 98% 的市民合作，只要有 1% 至 2% 的市民不负责任继续外出和社交，最终可能要病人或者医护人员找数。只有做到社交疏离，才能够避免香港变成另一个武汉或者意大利北部。何柏良认为，本港措施缓慢以及疏漏，不断落后形势才会出事。他说，本港有300间酒店，有酒店已经表明愿意和政府合作，只要每间酒店由警员把守，隔离人士没可能离开酒店。本港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突破300宗，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千禧年代的时候建议，透过某种规管，全部酒吧和婚宴场所暂停营业，相信政府亦都喺度積極考慮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喺另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食肆、酒吧、戲院等暫停營業，需要同業界商討。政府唔希望見到疫情導致出現極端情況，但係需要為極端情況做好準備，並要平衡逆境之中嘅社會運作。另外，林正財說，要堵截傳播鏈，單靠自律和勸喻未必有效，只要少部分人不合作，已經可以引起社區爆發。他又說，不排除包括公共交通工具要提早收車，以交通去控制人流。他說，因應疫情發展，做法要有創意。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明确表示，2020年东京奥运会不会取消，但是随着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延迟举行是一种选项。国际奥委会补充说，将会在4个星期内作出决定，包括是否推迟。而 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如果新型肺炎疫情令到东京奥运无法安全举办，推迟奥运将会不可避免。他在国会说，日本仍然致力举办全面的奥运会，但是如果事情变得困难，会将运动员作为优先考虑。而加拿大奥委会表示，除非东京奥运延迟一年举办，否则不会派运动员参加。加拿大奥委会发表声明，表示知道延期带来的内在复杂性，但是认为没什么比运动员和国际社会的健康和安全更加重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微风，下午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的微雨，沿岸有雾。展望听日天气稍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22点，跌978点，总成交金额4,60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76点，跌6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2点，跌36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8.4，跌11.2；阿里巴巴174.4，跌8.6。建设银行5.94，跌1.7；中国平安70.3，跌3.3；中国移动54.4，跌4毫；美团点评80.85，跌3.15；友邦保险62.5，跌2.45；港交所210.4，跌7.6；新上市的乐成建华系报9.84；小米集团9.6，系跌5.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9，日元110.14，瑞士法郎0.983，澳元0.576，加元1.443，新西蘭元0.564，人民幣7.094，英磅對美元1.165，歐元對美元1.072。日經平均指數報16633點，升80點。港金現價報13790元，係跌1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938.86美元，賣出14,946.6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顺业街。蓝田的连德道去回秀茂坪方向，近住康华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碧云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黄竹坑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和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已经 有一啲科學證據證明咧，感染咗武漢真花市嘅病人嘅糞便咧，可以係帶有病毒。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 咁所以咧，就喺自己洗手間裏邊咧，就用完啲坐廁之後咧，要冚好嗰個廁板咧，先至沖廁啦。其次咧，就喺洗手間裏邊咧，就有一啲地渠啊、去水位啊，即係啲坑渠蓋個位置咧，就每日倒嗰啲水落去，就唔需要倒漂水嘅，倒嗰啲水落去咧，等嗰啲渠裏邊咧有一啲 U 型嘅隔氣咧，保持儲水，隔住咧就坑渠出邊嗰啲污糟邋遢嘢咧。就唔會走翻入嚟咧，咁已經係足夠噶啦。另外咧，如果係要外出咧，就用公廁嘅時候咧，用一啲濕紙巾先抹乾淨嗰個坐廁嘅廁板咧，就先至去到使用。用公廁咧，最好自己帶定一包紙巾，你用翻自己嘅紙巾，同樣咧就冚翻個廁板先至沖水。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返？你唔好亂諗嘢啦。唉，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唉，我话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头火势是啊，这个时候他是要去上一课，因为上一课什么呢，就是怎样跟他两个仔在家可以大作战，是啦，爸爸大作战。看看呢这段日子啊，是成日都说亲子时间不够嘛，现在就给个够你们，希望我这个拍档可以呢啊，真的啦，收少他的怒火，因为他说他有时都大大声闹他们的嘛，收少了他的怒火，跟着呢看看怎样可以呢将自己的 level 降低到个细蚊仔啊，即系幼稚园个级数，跟住就同佢玩，可能咧创咗个天地，跟住以后咧细仔连细仔都话，嗯，爸爸爸爸爸爸，我要你啊，咁样系嘅，佢即将系无限期复课，都日期系冇嘅。我哋有请系啊，要照顾两个小朋友嘅曾志豪。 正所谓让我一次爱过够啊！而家呢个停课嘅时间咧，真系可以俾你有充足嘅时间去感受下老师嘅压力啊！点解啊？而家我每日翻到去咧，如果我有即系我揸桩嗰一日咧，我就会话阿仔够钟温书啦！哇，原来我发觉咧，我教佢温书嘅时候咧，好有威严噶！我会经常同佢讲咧，写字嘅时候咧，点样坐正啦，腰骨要直啦。你话我点解会识呢啲嘢？哦，我将自己所有嘅习惯咧。重新改过一次咧，咁就系正确嘅习惯嚟噶啦。我坐得歪，佢咪要坐得直咯。阿仔，今晚翻嚟再搵个书啊！嗱，喺呢个疫情之下咧，有好多人都话好似一块镜咁样咧，你就可以照到自己，亦都可以照到别人。系啊，你会认清楚呢个世界咧多一分嘅真面貌噶。特别系咩咧？你唔发觉咧，一啲好想大家移民嘅热门地方咧，喺今次疫情之下咧，你都会发觉，咦喂，好似唔好对路喎？点解佢哋嗰度啲卫生意识咧系咁样嘅？嗱，我今日咧又揾到一啲咧，即系外国嘅新闻咧。是跟他们的社会情况在面对疫情之下呢，跟香港相比真的差天共地。真的不比较就没有这个叫做伤害，是网上流行这句说话，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比较完之后呢，我今次真的要给一个公正，我们的香港呢，喂，我们算做得不错的了。为什么呢？这次是在美国的。美国呢就说他们的特朗普总统呢，你记住特朗普总统。他就发表了一个意见出来，在上个礼拜六的记者会，他知道美国口罩供应短缺，他建议美国的医护人员，你们可以将口罩清洁之后再用。他说很多人用完口罩即弃， 但系其实好多人清洁之后重用。佢话我哋有好多嘅清洁液可以清洁口罩，佢哋应该做多啲清洁口罩嘅工作。你冇听错，清洁口罩再重用。哇，当日啊，我哋净系笑话秋姐攞呢个口罩翻蒸啊，笑咗佢几耐，笑到今时今日啊，我而家真系觉得阿秋姐好惨啊，真系啊！人哋堂堂一国嘅总统，佢连秋姐嗰个翻蒸都不如啊！喂，你翻蒸啊，表面上都仲有多少少好似杀菌咁嘅感觉啊！如果你一对比起嚟，系咪啊？佢而家系索性同你讲话攞啲清洁液咧，可以清洁之后重用、啊。嗱，如果你当日有笑过秋姐，话佢呢啲冇医学常识嘅话咧，我觉得今日你真系唔能够大细超，你唔能够因为见到嗰个特朗普咧系美国人咧，你就话、哦、可能有啲道理咧。真系吓死你啊！佢竟然话咧可以攞清洁液嚟口罩重用、哦，你估如果你系美国嗰啲医护人员咧，你会唔会跟从佢呢一个指引呢？而如果你系美国啲病人咧，你又会唔会跟从呢一个跟从咗美国总统清洁口罩指引嘅医护人员呢？哦，难怪佢哋而家咧外国咧咁多打电话咧，唔系问功课、哦，系打电话咧问你有冇病、哦。哦，得，你有两声咳啊，你确诊啊，咁样系啦，佢都唔想见到你，你都唔想见到佢啦。最可怕系咩咧？嗱，咁咧佢哋另外仲有咧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咧 FDA 咧就有个指引，佢就讲到明咧，佢就话N 九五咧系唔应该共用又或者重用嘅，但系佢哋而家发出最新嘅指引，佢话必要时口罩系可以清洁重用嘅。喂，好乱、哦，你谂下香港真系有好多人咧，譬如你买咩食物啊，买咩药物嘅时候咧，好多时候个标榜系咩咧，就话喂。得到美国 FDA 的这个认证啊，喂，这个是很多人觉得是世界权威的认证标准来的。那现在特朗普你不信，秋姐你不信，那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那你信不信啊？他现在真的告诉你呢，这个常用的口罩呢是可以重用，清洁重用的。点算呢？你而家见到呢度咧，我哋系咪又要改一改个观念啊？即系一系咧，我哋就坚持到底，我哋咧就认为咧口罩咧用完要即弃嘅，冇可能再重新清洁嘅。一系咧，我哋就要屈服，因为当你发觉，哇，我国嘅专家咁讲，你笑佢；美国嘅专家咁讲，你又笑佢。但系美国嘅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佢哋都话要用嘅话，咁莫非我哋又要改一改自己嘅呢一个概念，又要转转呢个观念先得？仲有啊！我咧見到喺呢一個法國咧，佢哋嘅醫護人員咧，因為咧投訴佢哋嘅防疫用品供應裝備唔足夠咧，佢哋會點做咧？佢哋諗住咧告法國嘅政府嚇、啊，告法國政府，佢話因為咧你哋物品又唔夠啦，但係咧竟然啊仲有餘閒咧，就將嗰啲口罩咧供應俾英國嘅衛生部門。佢話因為早排訂咗，所以佢哋話咧就要集體控訴咧呢一個法國嘅衛生當局啊。而家已經有幾百個醫護咧就已經聯署咗啦。嗱，你一對比，你咪發覺其實我哋香港嘅醫護好可愛啦，係嘛？喺我哋覺得咧，我哋嘅物資供應短缺，都係用自己唔翻工嚟叫你咧封關。你谂下，佢都未用到咧，全国即系呢一种人哋法国嗰度咧，就要状告翻自己政府。嗱，真系对比之下，美国系咁，法国系咁，香港系咪更加应该为自己竖起嘅手指功咧？我哋真系做得算几好噶啦！风头火势，阿田就唔知道你会唔会吓，即系信奉咗由特朗普。乃至 FDA 嘅呢一个最新嘅指引，今日个口罩唔好抌啦，你攞啲洗洁精或者百洁布捽捽佢，可能可以重用噶。你会唔会从此之后悭得就悭，口罩都可以再洗噶？唉，我哋有请今朝喺柴房出嚟，个头仲系好乱嘅桂花田。 嗱，我虽然系悭啫，但我唔会悭到个点咧，连健康唔系连健康，好似一啲常识都冇，我唔会咁样令到自己咁样啦，系健康好紧要嘅，唔可以话因为悭口罩，所以咧先至就要将个口罩又蒸又剩吓，千祈唔好制啊，大家。由于咧大量嘅外国。 翻嚟嘅香港人啦确诊啦，令到咧社区个案上升啊。专家小组咧形容咧而家香港进入最高风险嘅时候，更加呼吁市民咧，喂，可以嘅话你哋唔好出街，唔好去聚会。防疫咧，亦都唔可以鬆懈。咁啊，嚟緊兩個禮拜咧，新增嘅個案咧可能會升到400至600宗噶。嗱，一個患者佢話可以傳染到一個人，係高咗好多啊。院長仲話啦，我哋進入緊戰時狀態。如果政府再唔果斷安排好翻香港嘅人能夠獨立隔離咧，公立醫院咧不論儀器啦、醫護人員啦，同埋深切治療部嘅床位啦，將會唔能夠應用到啦，更加會加重醫療嘅負擔。咁啊，其實專家小組你好似真係對牛彈琴咁咯，政府其實。佢真係好似唔多理你哋咁樣喎。早陣子一月嘅時候啊，全港醫護已經叫佢哋啊封關，以確保封關咩事啊？係以確保香港市民係行先，佢嘅健康行先啊。但係佢哋有冇聽？佢哋唔聽。而家疫情咁嚴重，又有專家小組你哋幫忙啦，但係都好似搞到甩漏漏咁樣。喂，叫你封關，你係封正個源頭。人哋澳門政府啊，呼籲澳門市民做咩啊？如無必要唔好去香港啊！佢話大陸人嗰陣時去澳門可以啊，但係強制佢哋隔離14日先咯，否則咧唔該你哋翻去大陸先啦。而家所以佢哋嘅疫情啊，先至去得20多宗咋。咁點咧？係咪想要社區爆發先得咧？點解做咩都做得唔好嘅咧？喂，其實你做得唔好，市民咧會真係。会睇小你哋啦，会俾年轻人咧睇唔起你哋噶。嗱，由旧年六月到而家，香港人咧好似真系冇日安宁过，但系都仲撑得住。点解啊？因为我哋真心爱香港，真心为香港咯。两个半月嘅防疫做得好，系香港市民自己做得好啊。嗱，睇你哋有冇做嘢啦。咁啊，但系市即系知道你哋都有做嘢，日日都喺度啊，开会啊，记者招待会啊，面对市民啊，仲见到你攞份粮出嚟捐啊咁。但系市民希望你系唔系做咗，系做好啊。咁啊，搞好嗰个疫情先会得到民心噶嘛。你哋冇理由唔知噶嘛，系咪？香港人加油啊！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早 晨， 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啊， 肥妹仔， 早晨啊，细眼仔，你今日只眼一条线，我睇唔到你啊，你冇礼貌。 我好惨啊！佢话我只眼细，仲话我冇礼貌啊！ 惊咩啫？ 所以啊，做人啊，有公德心真系好紧要噶。 你真系好心急啊！ 系啊，眼镜入去啊！ 系啊，我哋都知啦。呢几日咧，有啲哥哥姐姐咧，佢冇公德心、啊，佢、哋可能咧会冇带条手带喺屋企咧，就走咗出去玩啊！ 佢哋唔听话，其实老师话唔听话咧会俾人罚噶嘛，我希望佢哋罚佢哋。罚企 系好啊！罚企， 罚企添啊！我见到咧，佢哋唔单止咧，即系明明做得唔啱啦，仲自己影啲相咧，觉得自己好似好威咁样摆上网，仲话教人哋我识啊，点样剪咗嗰条手带啊，咁样添啊！ 真系曳猪啊！咁样系唔得噶，我会学噶嘛！ 我哋吓， 其实我哋啲衰嘢已经要全部由你啊肥妹仔嗰度身上边学出嚟噶咯 喎！系咩？我冇教你。 我啱想话呢条手带咧，其实好似佢条贞操带咁样噶噃。 咁即系。 咩嚟噶？咩叫系啊？啊，新闻嘅同学，点解你学嘅嘢我哋冇识嘅？我 咁 样 嘅，你可以蒸海带啦，你又可以蒸咧呢一个。 系啊， 系 啊， 所以我哋捞唔到啊。 蒸海带汤啦。 哎，我要投诉，我要投诉佢教坏我啊！ 佢呢条系粗啲嘅海带啫嘛，蒸粗带。 你爸爸教你噶？ 系、哎、啊，爸爸煮嘢食 曾志豪啊， 我爸爸煮嘢食好叻噶， 系 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应该要同大家上呢个中文堂咧，就系、是、我哋啊知道佢哋喺外国翻嚟啊嘛，要教翻佢哋啲中文。如果我哋咧想同佢讲一啲咧，你可唔可以有啲公德心啊？ 啊， 我哋有啲咩嗰啲成语可以教呢啲哥哥姐姐咧？ 呢啲好叻噶，你哋讲先，肥妹仔啊，你中文程度最低， 我成日咧都会讲嘅。将心比己， 你比咩我啊？ 比己啊，唔系己字啊， 好啊， 冇嘢食噶。 将心比己， 即系话将自己嘅心摆落自己嗰度去对翻人。譬如你对人冇礼貌，你谂下自己对人冇礼貌系咪 OK 啊？系咪唔 OK 啊嘛？系咪先啊？ 哦，系喎， 系咪啊？ 系咯， 系啊。 系咯，我哋都唔好知道你讲紧乜嘢啊！ 总之要将心比己啊！ 我听到将心比己呢四个字，我觉得好啱啊！跟住咧，我仲揾到一个咧，同将心比己好似，但我冇听过嘅四字 系咩啊？ 系乜嘢啊？ 你哋有冇听过一个？ 但细眼仔点解你变咗声嘅？ 系啊， 你青春期发育喎、啊、你！ 你跳得好快，变咗小学啊！ 你咁快 咩？我变到声咩？我唔知，我今日戴咗口罩啦。 系啦，你啱啱翻翻嚟啦，把声。 我揾到咧有一个咧同公德心有关噶， 系咩啊？ 又同将心比己好似。叫做张胸比肚啊！你哋有冇听过啊？ 听过， 我都冇听过啊！ 你咪望住肥妹仔讲噶呢句成语？ 咩意思？我唔明你讲咩啊？ 我有成日俾人笑我噶， 系啊，肚胸不分啊！ 就话咧，佢个肚腩， 你个肚咁大啊？ 系啊， 定系话个心口掉到落个肚腩度咁样啊？ 系讲呢 啲啊？张胸比肚啊？ 系啊，系同将心比己嘅同义词嚟噶。佢、 啊、 就话咧，所有嘢咧，你都系要用人哋个角度去谂、哦，即系可能嗱，我估啦， 张胸比肚有咩关系啊？ 即系你个胸就好似我个肚咁样啊？ 叫同一样咁样啊？叫做张胸比肚。我唔系抄嗰啲成语书，即系你知我屋企好大，我图书馆噶啦。 张胸比肚哦， 系啊，所以我先至揾到呢啲资料同大家分享。 以前有首有冇关系？ 以前有首儿歌咧，叫做《张胸坏招亮》，系咪一样噶？ 咩歌嚟噶？ 高迪安咯、啊，你冇听过啊？张、 哦啊、 电光高迪安啊，几安高咗 啊？ 我哋记住啊，张胸 比 肚 啊，哇！ 你 边个 肚啊？ 好好啊 其实即系牛肚，牛肚 系啊， 猪肚啊！ 你有冇嘢讲啊？ 我呢个系最长噶，我特登揾咗个最长，我知道你两个都短啊。我呢个咧叫做。己所不欲， 我知我知，系啊， 物轻情意重， 勿施于人， 系啊，我系出自《论语》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即系话你自己唔想做嗰啲嘢咧，你都唔可以咧摆喺人哋身上面噶噃。 咁咪即系同我将心比己好似咯？ 系啊，我哋都好似噶，我哋要用自己嘅心咧，好似咧摆落人哋嘅身上面去谂嘢一样咯。 咁不如我哋将三个词语重组句子啊？ 好啊，一二三，你唔戴口罩啊，咁你就咧唔系将心比己啦。 就算你唔识将心比己，你都要学识将胸比肚啊。 仲有啊，就系、是、咧， 己所不欲戴，勿剪咗佢。 系唔系啊？ 己所不戴戴，不要剪咗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将心比己同埋将胸。 比肚啊！ 你都冇重咗句子，你将 你将佢重，佢重复句子就落堂啦、啊！你 确诊人数突破16000人，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一座监狱有囚犯担心监狱恶劣环境导致新冠病毒传播，触发骚乱同企图越狱，造成23人死亡、9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网上片段显示有监仓起火，大批囚犯家属在门外等候消息。当局说事件中有7名监狱工作人员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殆。哥伦比亚至今有23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国监狱都没有病例。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下午抵达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微风，下午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的微雨，沿岸有雾。展望明日天气稍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03点，是跌801点，总成交金额572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90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6点，跌28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5.6跌4蚊，阿里巴巴176.6跌6.4，建设银行6蚊跌1.1，中国平安70.95跌2.65，中国移动53.95跌8.5。美团点评81.6跌2.4，友邦保险62.8跌2.15，港交所213.4跌4.6，汇丰控股44.25跌2.75，小米集团9.7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8，英镑9.036，瑞士法郎7.897，澳元4.467，加元5.386。新西兰元4.377，欧元8.3176，每百日元对港元7.0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6。日经平均指数报16633点，升80点。港金现价报1379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3.48美元，卖出149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仲系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荔枝角消防局；蓝田嘅连德道去秀茂坪啦，近住康华苑一段挤塞，龙尾碧云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受疫情影响，各行各业步入经济寒冬，生意一落千丈，老板们要挣扎求存，数以百万计的投资随时会化为乌有，他们还有没有心力做个好老细呢？在疫情底下，他们和员工的关系又受到什么考验呢？铿锵集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丰收发运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嘢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黄面婆，我个黄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渔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星光熠熠咩宝娘啊？ 叶宝娘嘅要字。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死就迟到啦。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啦，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回人嘅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回人。 好啦，十一点十分啊，讲个天气先。 系啊，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4%，都几热啊吓，出晒汗嘅日子啊。 系啊系啊，冇错啊。 太阳伯伯好强力啊，咁啊走咗出嚟啊 吓。系啊，今日同阿祖讲咧，我话哇，今日打开报纸咧，似系呢个咧茶餐厅里边嘅鸡全翼餐啊。 咩叫鸡全翼餐？ 全部都系翼咯。 哦， 每一版咧，即系全翼，鸡全翼。最头先咧，我哋喺度即系讲紧阿田话帮衬嗰间即系澳洲外国势力咧，都即刻就有新闻出咗嚟。就话佢会喺26号开始咧，佢就会暂停营业，因为系啊，因为惊呢个疫情嘅人传人影响咧，真系估唔到。啱啱呢头先讲緊话你仲可以即係体会到佢哋即係待客友善嘅服务即係特色唔同咗佢而家呢一刻呢就直情其实可能係功德嘅表现嚟嘅调返转。 其实应该嚟緊有更加多唔同嘅餐厅啊或者酒吧都可能会考虑㗎啦因为其实呢你见到啦专家已经走出嚟讲㗎啦係唔係有需要呢就係将呢一个嘅酒吧啦同埋食肆啦暂停一阵间。 一段时间。 大家都戏啊即係嗰个你諗下大家都想重生㗎係咪即係可能要先死之后先至可以重生。咁所以呢即係休息一段时间暂停营业係咪有用呢不过好似暂时政府就唔係咁諗嘅。 咪其实呢即係嗰啲餐厅食肆啊就算戏院啊酒吧啊其实佢哋自行去即係停止我觉得总好过呢你跟住确诊咗之后你夹硬要14日隔离囉跟住啲人哇呢 咪又或者咁简单嚟讲做坏咗自己个公司个名囉。 係呀 其实 你係14日可以即係如果你諗下 係呀 确诊嘅个案就喺呢一间铺头度食个嘢嘅咁你諗下嗰个名真係几难打得甩㗎喎真係。 我今日呢諗过一个比喻呢係可以解得通呢究竟啲人点解要封铺。 你个比喻够唔够张空比肚咁劲啊 你够唔够张心比己 係呀又唔叫够唔够张三丰咁劲嘅啫，唔系嗰个比喻系咩咧？其实我哋之前咧，我哋冇人提议要封咩商场啊，或者酒吧食客嗰啲戏院嘅，因为点解咧？嗰阵时我哋大家都守规矩咧，我哋戴口罩啊嘛。而家咧，你系突然间多咗有一批朋友咧，佢去呢啲地方佢冇戴口罩，咁咧即系有啲人而家翻到 唔系，我觉得其实大家而家出街 唔系啊，你而家讲紧就系话你食肆一定冇得戴口罩啦。 咁你食嘢就真系冇。 酒吧你又冇得戴口罩啦，咁仲要系咁密集啊嘛。其实而家你琴日新增40几宗个案，啲人列咗个表咧，好多都系仲要外游添咁样。咁个比喻系咩咧？之前我哋乖乖地戴口罩就冇事，咁如果咧你好多人冇戴口罩出咗外边玩，又或者翻到嚟之后咧，喺啲地方冇戴口罩聚集嘅话咧，咁就间铺头自己戴口罩咯。 个铺头戴口罩就系、 是、 佢真系唯有自己罩住咯。咁可能佢就系罩住自己十几日咧。呢、這个系 自保咯，呢、這个自保方法嚟噶。 我听到有啲食店咧，佢都话不如用呢个方法咧，总好过咧无聊期喺度咧半生不死咁样做乜？ 啱啊，因为你真系唔知 道 你 帮衬 嘅人系啦，赚到你钱好似赚得半只骨落咁啊！ 即 系 反而大家咧觉得话，不如我哋全部暂时停止呼吸，好似避僵尸咁样咧，避得佢14日啦，咁只僵尸走咗啦。咁咪反而仲好啲呢？如果唔係就點呢？一时呼一时吸一时停一时唞咁样咧，可能仲衰啫。 其实我今朝翻嚟咧，有少少咧系一半呼吸嘅感觉嘅。嗱、嗯，依稀记得咧，之前咧就政府未会宣布咧，就系、是、公务员在家工作多咗嘅。咁而家呢一个咧翻炒再攞翻 又嚟啦，第二期啦系啦。 其实上个礼拜咧，譬如我搭车翻工嗰阵时咧，地铁啊各样嘅公共交通工具、巴士咧，已经去到咧有翻平时九成嘅人流噶啦。但当佢再宣布呢个消息之后咧，我谂同上个礼拜比今日嘅港铁咧系少咗一半人以上噶， 哦又少咗， 因为在家工作啊嘛， 哦， 譬如搭小巴咁，你当十六位咁样啦 ，OK， 佢已经系得翻，即系上个礼拜已经变翻咧齐整地满，成个小巴满咗嘅，但今日咧已经变咗得翻一半人， 哦， 已经要开车啦，哦，即系你谂下，其实即系政府去带头做咗一啲嘅措施嘅话，叫大家公务员在家工作，其实已经帮到手，令到咧出街嘅人系少咗。 其实专家小组啊都建议政府话咧。不如咁咧，唔系唔叫佢哋开业，嗯啊、可唔可以咧就冇晚市啊？五点钟就完啦、啊，咁样，因为啲人都要生活， 都 要食啦。 噶啦，有好多佢哋咧，佢哋譬如我爸爸去饮茶嗰啲地方咧，佢哋话晚市唔做啦，一嚟都冇生意，二嚟咧攞翻啲时间嚟清洁，横掂啊，朝早都冇乜生意噶啦。咁啊，将啲员工佢哋直情会咁样做添啊。嗱，譬如我同阿田咧就做一组，我哋永远都一齐翻工嘅。阿豪仔咧，你就同阿鹏仔一组啦，咁样。我同阿田咧就翻星期一、星期二。豪仔同阿鹏仔咧就翻星期三、星期四咁样，我哋永远系唔会有交叠嘅呢啲间嘅，咁、 uh-huh. 变咗就令到，就算我哋继续营业嘅话咧，我哋嘅员工接触其他员工嘅次数系少咗一半嘅， uh-huh. 即系佢哋其实好多公司已经做紧呢啲方法噶啦。 咁就尽量系避免嗰啲交叉咯。 系啊， 咁你见到英国咧，如果你讲食肆咧，我哋啱啱就听到呢、這个澳牛嘅就要自己暂停营业去、嗯、即系做清洁啦。咁英国咧，我谂都吓亲你啦，全线麦当劳咯。 哦，个 店面要关闭 去 咯。去 到爱尔兰嗰边啊，全个英国咧都系暂停营业嘅会咁样咯。 唔系啊，佢都讲紧话咩啊嘛，所有嘅酒吧啊、club 啊，跟住健身中心、餐厅、食肆咧都系停啊嘛，要。 但你唔觉得？ 净系得翻药房同埋超市，因为呢啲一定要噶嘛，因为即系日常生活咁多人系咪？咁其实啊，即系阿皮咁阿华咧话，真系冇晒人咯。咁佢话咁样，佢话觉得真系会觉得因为冇人聚集就系、是一件事嚟噶啦嘛， 但你觉得麦当当咧，即系起码喺我哋心目中咧，佢系永不打烊或者唔会执笠嘅一个象征嚟噶。 即系唔会闩门啊，冇见到佢闩门个样 系嘛？系啊，即系佢已经有阵时，我觉得吓对好多人嚟讲咧，佢超越咗咧系一间餐厅食嘢咁嘅谂法咧， 系、 一种 一个精神啊嘛， 系精神。即系你唔好话咩信仰咁夸张，但系你觉得麦当当 系啊， 冇理由噶，即系佢闩 门啊咁。 所以我觉得点解今日好多人都攞呢个作为一个即时新闻里边咧比较关注咧，即系话哇，似乎咧即系比起之前，你觉得可以生活如常咧，但如果当一间你平时成日都会见到嘅快餐店都话要闩门咧，冇啦，而家真系作战时期啊！特朗普话斋，自己而家系战时总统。 其实我哋香港真系有啲唔同嘅，佢哋个作战时期咧，因为英国政府咧当宣布咗嗰啲酒吧啊、餐厅要关闭嘅话咧，同时间佢哋有个特别嘅经济措施噶，你哋知唔知啊？ 系点啊？ 好多香港嘅朋友流晒口水噶，因为佢哋嘅财务大理神咧就同时间讲啊，政府系会包底啊。如果你哋因为疫情冇公开嘅雇员，就因为讲紧呢啲嘅酒吧、餐厅会停市啊嘛。我哋未话有10,000蚊嘅，你知唔知佢哋有几多 少？十万， 唔系啊，佢$1,000啊嘛。 嗰个系美国，我讲嘅英国。 啊，英国系啊，八成嘅， 系 啊， 喺三个月嗱，我觉得呢一个咧系真系好，边个受影响？边个即刻有得袋，而令到嗰啲咧，譬如酒吧、食肆嘅老板咧，都会系即系会觉得，咦， 我停是可以的、哦、起碼我的員工繼續有糧出啦。他就說政府會包底，因為疫情而沒有公開的僱員呢會得到 80% 的人工，上限是多少錢呢？就是2500磅，如果現在就是指水低了， 是的， 當成9的話呢 都萬零蚊 啫，萬幾蚊一個月啊！ 喂，其實仲有咧，就係 係啊，全國喎，大佬。 仲有咧，如果你租金咧，你係即係話，哎呀，我而家冇嘢做啦，我交唔起租咧，咁其實咧，你可以去嗰個僱主，就係嗰個業主嗰度咧，叫業主幫你申請咧一個叫租金支援喎。係啊，都可以啊。 就咁聽嘅話咧，我突然間覺得嗱，外國咧防疫意識好差 嘅，好低嘅。 但係對於呢一啲即係福利咧措施咧，就真係做得幾好喎。 但最慘嘅就係個福利。已经咁好，亦都见到你哋嗰啲数字，你嗰啲确诊数字、死亡数字啦，甚至日日叭叭声咁上。我礼拜六嗰阵时同我嗰边嘅屋企人咧，即系佢哋真系英国人嚟嘅。我都冇咁同佢哋讲，佢哋而家嗰个情况系去到咩咧？譬如英国，佢话啊，我啱啱咧订咗货啊，即系超市订货。佢话下一次咧会再送货嘅话咧，已经系要差唔多3.5礼拜先至会再送到嗰区，因为太忙啊，大家都要留喺屋企啊嘛，咁样。但跟住我就话。咁你哋有冇戴口罩啊？如果要出去嘅话，佢哋依然都仲有啲諗法，就是、觉得戴口罩系冇用嘅。 冇系啊， 都唔明点解。跟住咧，譬如佢哋有啲屋企人咧， 佢有冇搭地铁啦、 啊？冇，因为佢住喺乡村嗰边 嘅。佢冇地铁搭嘅，系啊。 系啦，但系个吊诡嘅地方就系佢个仔咧，因为佢哋周围都已经 home office 啊，咁同埋就住个仔就住伦敦啊嘛，就谂住咧啊去翻郊区，而家个个都搬去郊区噶啦。伦敦好似好危险咁样，佢哋就去翻郊区啦。我但咪住先，咪住先。你個仔之前喺倫敦度住，即一直都喺倫敦度住啦。嗰邊嘅疫情咁澎湃，佢有冇戴口罩？冇嘅話，佢嚟見你哋嘅話，可能佢自己係帶菌者，佢唔知噶。 冇事，我仔冇事嘅。 跟住話，我哋都擔心啊。不過咧，都係要咁噶啦，咁樣。係 啊，因為上個禮拜咧，有人喺 Twitter 度咧有一張相咧，就係話喺倫敦嘅地鐵咧，佢話唔知唔知倫敦人而家係點搭地鐵噶？全部逼滿曬啦。冇一个戴口罩， 冇噶。 嗰张相系全部， 哇， 完全系嗰啲咧怀紧贴背的用，哎呀，点解要锡到你块面噶？系啊，唔好意思，我口气有啲大啊。佢哋全部都冇戴口罩噶，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咁点解我哋咁担心外边嘅防疫意识？啊，但系福利嗰度又真系令人哋流晒口水，真系。 心声附加祝福 心思写满。我独自望旧照片，追忆起往年。我问我，你又在写，仿佛上演。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温暖。快乐人共并肩，今天应该很高兴， 今天应该很高兴， 今天应该很温暖。只要幻想彼此仍在面前， 怕你独自在 我哋冇耳机 添。 耳飞唔到你嗰把声啊！曾志豪， 我听到有秋生大哥嘅声音。 你唔系想攞人哋嗰只歌耳飞啊？ 你独自在澳洲，系佢系黄秋生成 Black Box 啊呢一个版本。 今天应该很高兴， 佢哋梗系高兴啦。 咪咯，可以翻嚟吃喝玩乐，唔使隔离咯，系咪？ 有批朋友就吓、 啊， 其实我谂由上个礼拜你都嬲到今日噶啦， 真系嬲爆。 系啊，就是、有一啲咧戴住条手绳嘅嗰啲即系手带嘅朋友咧， 检疫手带。 检疫手带可能佢当咗可能唔系检疫手带嘅， 做乜 fashion 嚟噶？ 佢真系当咗系 fashion， 好似嗰阵时阿万万洲咧，佢嗰个脚环咧，啲人咪话哇咁有型嘅，佢勾喺个脚度咧，好似有个包包咁样嘅。 送俾你啊咁， 好啊，要咁靓嘅，系啦。咁啊，见到好多嗰啲即系朋友咧，戴住呢条手带咧，就喺社区里边咧就广为展示啦。 其实咧，即喺第一日嘅时候咧，都已经我哋咪话讲咗啦，有巴士 搭车 啊，系啦，有巴士有叔叔咧就手帶腳帶都有嘅，咁你哇搞錯啊？點解搭巴士啊？咁我哋都講啦啲資訊啦，就因為喂咁佢都要啱啱帶完，佢都要搭車走噶，咁可能就係同埋佢有兩個鐘頭啊，俾佢睇醫生啊，或者係等等嘅嘢啦咁。咁但係而家咁點咧？ 睇下唔似啦。 咁而家點先？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冇即係叫做我哋安分守己、自我保護嘅市民，我哋點樣睇到如何望住有帶手帶嘅人喺條街度？佢哋咪係有咁嘅權利嘅咧？咁 係啊，咁啊， 我哋唔知道啲資訊啊，究竟係點啊？ 咪再加上因為之前發生過咧，嗰啲係留學生戴手帶剪埋嗰啲事件咧， 咪就係 咯。你梗係會突然間發覺慘啦。咁其實嗰啲戴手帶嘅係咪個個都話我用緊嗰兩個鐘頭嚟搭巴士 啊？ 啊你唔知 嘅 喎。 我啱啱先戴嘅咋咁樣咧，係點樣咧嚇？ 你唔知 咁起碼有個數字喺度話到俾大家知嘅，即係過去嗰幾日咧就擅自離家呢兩日咧，總共咧係拘捕咗五個人，另外咧係通緝緊36人。即係如果你哋頭先有擔心嗰啲數字，就是说咦是不是有些朋友呢，譬如之前呢，即我看到都有很多一位的外佣姐姐，好像呢就是斯里兰卡来香港的，就被朋友呢就看到她在个巴士上面带着这个的手带，跟着呢就会担心喂你是不是周围走啊这样。起码这一单呢，即大家不要一见到呢就已经说有问题了这样。 因 为好像呢就出来讲的这一位的外籍女士呢是没有违反到隔离令，因为当时呢她就由机场呢返回去沙田的屋企呢进行一个家居隔离。 啊，系啦，咁就系我都唔知佢几时带咁样，可能就系啦。我啱啱带完之后我都要走噶嘛。 而家你 keep 住，即系我睇到个报道咧，唔同嘅区域啊，都有人见到咧就报警，就话咦，究竟佢系咪周街走咧咁样？ 系啦， 其实我都简单可以问一声先嘅，但系衰在你冇得怪人嘅，的而且确而家系有两个人系。五個人被人拉咗，通緝緊36人，即係講緊嘅呢啲周街走嘅真係唔少啊嘛。 同埋咧都幾多甩漏，同埋咧如果我哋啊，即係當係開心啲嚟講咧，好多蝦碌嘢嘅，你知唔知嗰個手帶蝦碌？ 喂，呢個時候 五嗰個我都係好蝦碌噶，因為有好多嘅朋友咧就攞咗呢個手帶之後咧就發現，咦你又要我咩輸入？我跟住你個說明書輸入噶咯喎，點解你都冇寄翻一個確即係 send 翻一個確定嘅信息俾我嘅？咁先至話原來派咗6000个出去，得2000个 work 紧。咁即係嗰4000个就算佢帶住咗嘅話，佢去邊都你都 check 唔到 啦。 自由啲， 我哋逐個講下咧，有啲咩叫好笑咧？嗱，我覺得好笑一咧就係話沖涼啦，沖咦？ 咁佢點 甩咗條帶啊？ 哎呀，唔係我想 嘅 噃。 唔係呢個堅啊，唔係佢想嘅，因為個市民報料嘅話，我沖咗阿娘嗰條帶甩咗出嚟喎。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佢呢個手帶咧，佢係愛嚟又話又令到你強制家居啦， 又要監管住你啦，行蹤啦， 同埋嗰陣時講到咧就係話你係唔可以自己剪噶嘛。 係啊 如果你剪咗嘅話咧，又要配對翻同嗰個即係電話愣住咧，應該好嚴密噶嘛。 佢冲冲下凉就甩咗， 自甩 佢甩咗。咁其实你摆翻屋企个电话，咁佢咪冇事咯？ 你知唔知啊？喺第一日咧访问咗啲留学生翻嚟嘅时候咧，嗰个年轻人咧已经讲咯，佢话其实咧即系呢个监管咧都其实都系唔系几可以监管到。佢话我可以有两个电话，我俾咗你 A 电话俾你，我而家即刻开下 B 电话，条手带摆喺屋企，电话摆喺屋企，我咪随喺屋企咯。 系啊， 跟住我就， 你已经系要戴住喺手，唔可以除噶嘛。 系啊，冇错。 虽然系咁讲啊，即系佢就系话啦，咁佢话我唔知，可能佢用呢啲方法啦吓，我唔知佢点讲啦。即系剪烂咗，其实佢系咪真系知道佢剪烂咗咧？咁样 哦，佢应该唔知噶， 唔系啦， 剪烂唔知啊，佢净系话个信号发出， 就是、 你要配对你嗰个手提电话， 就系咁啦。 系啊， 我电话同埋手带一齐摆喺屋企。嗰个年轻人第一时间已经谂到呢个方法。 佢本来咧就系靠咩咧？就系靠警察打电话。佢、就话喂，你要随时喺屋企听到电话喎。卫生署又要警察都要噶嘛，咁、 啊、 但系而家大家都知道佢嗰个打电话个率好低噶嘛，所以 有嘅嗱，我有朋友有做过咧，佢哋就话要有阵时系要视像嘅，即系见到你究竟个背景系咪喺屋企之类嘅地方有嘅需要嘅咁样，不过咧即系打几多咧几紧密啦， 咪咯， 咁人数都多啊嘛，佢又未必做到最足嘅咁样， 系啊嗱，因为 讲都好，佢成单嘢咧系谂住人系应该基于信任。我信任你，所以你应该咧系唔会周围走嘅。咁我谂嗰啲留学生又好啦，喺外地翻翻嚟嘅香港人又好啦。其实第一样嘢，唉，就算冇呢个规矩，你都唔好应该周围走啦，自己系嘛，大佬。 佢有啲仲话走去食车仔面啦，同埋咧 影晒相啊， 影晒相噶嘛， 真系。 唔系我之前咧都喺风流火石讲到好多次啦，即系大陆咧都系咁样，有啲人咁样又走咗咧。咁但系问题佢哋真系坚足翻，佢真系翻嚟罚佢好重啦，跟住就拉佢坐监啦咁样噶，系好严格噶，人哋做得。台湾嗰啲净罚得廿几万啊，那个人 系啊，咁你新加坡嗰阵时咧，话你冇咗嗰个居留权啦，冇份噶啦咁样，咁只能够话咧，我哋香港咧就大爱啲咯，我哋又对你好有信任咯，同埋我哋咧唔同嘅部门都比较忙碌咯。 大家记住啦，将心比己， 己所不欲，勿施咗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一名曾经在机场负责检测工作的卫生署医生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目前正在接受隔离治疗。据了解，那名医生工作的时候有穿着足够防护装备和佩戴口罩。本港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突破300宗，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建议，透过某种规管，全部酒吧和婚宴场所暂停营业，相信政府亦都在度积极考虑紧。他说，要堵截传播链，单靠自律和劝喻未必有效，只要少部分人不合作，已经可以引起社区爆发。他又说，不排除包括公共交通工具要提早收车，以交通去控制人流。他说，因应疫情发展，做法要有创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说，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食肆、酒吧、戏院等暂停营业，需要和业界商讨。政府不希望见到疫情导致出现极端情况，但是需要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并要平衡逆境之中的社会运作。新型肺炎持续在美国蔓延，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国确诊病例增加至超过3万宗，390人死亡。纽约州是疫情最严重的州份，超过15000人确诊，当中纽约市占超过9000人。州长国务和市长白思豪批评总统特朗普在应对疫情方面未尽全力。白思豪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已经多次向联邦政府提出要求，希望特朗普运用战争防卫生产特权法，迫使工厂生产防护及医疗装备，但是一直未获回应。他批评特朗普在纽约市长大，但是不肯伸出援手， 警告对方如果坐视不理，将会有好多人会失去性命。州长国务就说，目前各州自行采购防护装备，互相竞争，除了造成缺货之外，生产商亦都抬高售价。他又期望军方协助设立临时医院，解决床位不足问题。阿联酋宣布将会在48个钟头内暂停所有客运和过境航班，货运和作为紧急疏散的航班获得豁免，两星期之后再检视情况。阿联酋至今确诊超过150宗新型肺炎病例，上星期五首次出现两宗死亡个案。另外，沙特阿拉伯宣布全国实施为期21日的宵禁，民众当地星期一起晚上7点至到朝早6点不得外出。沙特和最少7个中东国家早前已经暂停所有商业航班，部分地区包括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科威特早前亦都实施宵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微风，下午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的微雨，沿岸有雾。展望听日天气稍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04点，跌800点，总成交金额666.2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01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0点，跌2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6蚊，跌3.6；阿里巴巴176.5，跌6.5；建设银行6蚊，跌0.1。中国平安71蚊，跌2.6；美团点评81.6，跌2.4；中国移动53.7，跌1.1；友邦保险62.85，跌2.1；港交所214蚊，跌4蚊；汇丰控股44.35，跌2.65；小米集团9.77，跌3.9。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58，日元110.23，瑞士法郎0.983，澳元0.576，加元1.441，新西兰元0.563，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166，欧元对美元1.073。日经平均指数报16,849点，升296点。港金现价报13,85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49美元，卖出1,49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咁喺青屿干线咧有维修工程噶，咁由而家至到下昼嘅4点钟，去翻九龙方向啊，介乎马湾同埋青衣之间，部分慢线将会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桥底方向九龙，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安全距离，醒目司机一定做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4月7日或之前递交意见书。 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玩玩星期天的侯家明。惊慌和黄乱猛抢之后，是时候重拾心情，加强防疫意识，为你保护到家人和自己感到骄傲。香港人继续努力啊，祝你身体健康。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成日说我不够高啦。 哦，那不如唱这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他没有六尺高。 这只挺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桂花田，有曾志豪 ，Home Office 嗰个有黄耀祖，而家有佢啊呢个环节。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到人妻信箱，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 嘿，广播到人妻信声开始。 婚姻咧就系两个人嘅事嚟嘅，咁梗系希望可以一生一世噶啦，系咪？但系喺一段婚姻里面，最忌咧真系有个数目字啊！就是个三字啦吓，小三当然忌啦，仲有嗰啲三姑同埋阿六婆，成日咧都要七嘴八舌咁样加埋好多嘅说话，真系会搞到人都癫噶。嗱，以下呢一件 case 咧，话说就系咁嘅，有一位嘅太太发现咗自己个老公有小三，但系咧就系由佢身边嗰啲八卦闺蜜话俾佢知嘅，最终搞到成件事都通晒天，咁究竟应该要点样处理呢？ 不好意思啊，我又塞车迟咗少少啊，唔好意思，成日都要你等系咯。 我唔紧要， 因为你唔使化妆，我要化妆吓。 系咯，我唔化妆都咁靓，你讲边个犯法啊？头先 我唔系化妆啊， 你话犯法嘅， okay, 你叫我 冇犯法， 你话犯法， 迟少少唔会犯法嘅。 哦，你改我名啊嘛 ，Flash 我，哎呀，你叫我犯法。 系啦，你又系嘅，改埋啲名字，人哋改到犯法咁样，真系。 系啊，其实我叫 San Francisco 啊，知唔知道啊？真系。 系 San Francisco 啊， 我唔系嗰个地方啊，我系 San Francisco 啊。 OK， 我唔紧要，你大陆 我系三藩市加坎萨斯州啊。 系啊，佢哋婆婆嚟。 Francisco 啊。 好啦， 咁你点啫 ，Rosalie？Rosalie。 我叫做你唔识读咧，可以唔使叫我 R 就得噶啦。 我见到你，我读唔到嗰、那个最尾个音啊。 系啊，因为你冇啊。 系咩？系咩？吓，梗系啦，你睇唔到我件衫咁靓，遮住咗啦嘛。 Well, okay, anyway, 唔、好意思， 我帮你嗌咗你最中意嗰个 T Z 啊，同埋冻啡啊。 咩 我仲记得你中意咧 Less Sugar， 同埋好似你嘅身材咁样咯。 What？ 冇嘢啦。 乜嘢啊？唔明、啊。 同埋。 思 Ice 啊！ 哎，真系唔该晒你，你真系好细心噶。唔知你平时同你老公系咪咁噶啦？可爱。 哎呀，做咩啫你？真系。哎呀，哎呀，你个包包呢？ 系啊，哎，真系唔好意思。 新噶喎，好似系咪啊？啊，欧洲旅行个老送嘅咧。 系老公。 啊，系咩？ 乜你叫你个老公做老嘅咩？吓。 系哦。 好唔 elegant 啊！咁样你咁讲嘢。 系咩？但你好似前面成日都加个字俾佢噶噃，你加 个 C字噶噃，但系啲狂风浪蝶啊，嗰啲crazy wind， 同埋嗰啲 wave 嘅 butterfly 啊，系咪佢哋嗰啲自动送上门啫？ 哎呀，真系咧，呢啲名牌手袋真系瞒过你嘅法眼嘅，真系。 我个名系咩？你叫得 Francisco 啊嘛，我叫做，好似又改咗名。 系 Francois， 你知咩名都唔记得点啊？啊，就真系。同唔过你嘅法眼，都系有几养眼嘅。系啊，因为其实我啲狂风浪蝶边及你咁多啊，衰嘢！呢个袋真系我老公喺意大利 Milan 咧嗰度买俾我噶。你记住唔系米兰 嗰度啊？ 唔系啊，唔系米兰站吓，你记住吓。 OK OK。 啊，不过仲系限量版。浙江嗰个啊嘛，咪限量版嚟嘅，我唔会理你讲咩嘅。真金不怕红炉火啊嘛，正所谓系咪先？你剛才有冇聽到我講話限量版話？ 聽到， 我聽到係咯，限量版嚟嘅，全世界好似得五個，哦、我係第三個咯，係咯，係 咪啊？啊，啲 sales 都係咁講噶。 你條連身裙都幾搶眼喎、 啊！哎呀，濕濕碎啦！ 點啊？又去作戰啊？ 梗係我每晚都作戰嘅啊！Waiter 擺低個菠蘿包先啦，係啊，俾呢位女士嘅，呢、這個都係限量版菠蘿包嚟噶，每日限出六五個咋？ 係啊， 每台限嗌五個啊！ 食得个晒先好嗌，乜你咁冇品德噶？ 你睇下我条裙先啦，呢一条就系我曾经帮过唔少明星做衫咧，嗰一个型仔设计师啊。帮我度身订做噶、 哦，你咁啱先揾佢做咋？其实我一向咧都系揾佢做，不过近排我炒咗佢，佢而家同你做啊？哎呀，哦，唔好意思， 佢同我哭诉咧，佢话成日俾一个好惨嗰个女人糟质，系你嚟噶，原来系 咩？未必系我嘅、 哦，真系阴功啦！但系块面好多好 sexy 嗰啲须根嗰个噃， 系啊，佢个须髻好好多嘢，我知道你讲边个嘅， 系啦。 不过咧，最近睇嗰啲八卦周刊咧， 点啊？ 爆佢有婚外情。 你睇八卦周刊嘅咩？ 唔系， 我 左手话俾 睇嗰啲时代周刊嘅啫噃。 我个左手话俾我听嘅，其实我边系得闲睇啊？系咪先？我明明捉几百万上落，哎呀，真系，哎，但系我而家偷得。浮生半日又走出嚟同你嗨个 T， 其实我都好大付出嘅， 系啊。 咪先，我哋讲翻嗰个， 你讲翻本八卦周刊 先，咪爆佢有婚外情，仲要偷食自己嗰、那个，哎呀，一帮猪女秘书哦。 Oh, really？ 哎呀，偷情咪算咯，啊，仲好似话喺对面嗰间酒店影到 边座啊？边座俾我睇下先。 对面嗰间酒店，你唔好再去啦，知唔知啊？ 哦，嗰间啊，咪啊，个女秘书我都见过。切，咪又系普通女仔，平时发姣发顿，姣丝顿督，短裙戚到上条腰度嗰啲咁咯。 唔系啊，哎、你睇错第二个啦，佢斯斯文文噶。 系咩？ 唔系就 系 咯，你 不 自己加 盐 加醋先得噶。 我估唔到佢原来斯大啲咁嘅人嚟嘅，我下次我都唔揾佢做衫啦，真系。 关咩事啫？你唔系想佢咩咩？哦、啊，不过 anyway， 讲到幸福，阿 Steffi 咧就真系最幸福啦，佢咧。就真系啊！佢咧个婆罗奶老公咧同佢一齐咗17年啦 ，B B 都生埋啦。佢老公真系几有钱噶，但系其实可以安心做少奶奶啦。都唔知点解佢仲要出嚟做嘅。 唔系咯，好似你咁咩？等钱使、啊、？Sorry 啊 ，Sorry， 我讲得真话。 我边系等钱使咧、 啊？ 你喺边度见到我等钱使、啊？ 哎呀，冇嘢冇嘢，我见到你去劳工处都望过几次噶啦。 我系劳工处 做嘢都为兴趣啫。 我去劳工处系搵职安件常识啊，你知唔知啊？我起紧楼啊， 兴趣啫。 我起紧楼啊，你知唔知啊？ 兴趣， 你笑到咁跟稿啦，仲讲 到你啦，最衰啊！ 哎，唔好意思，系最衰佢啦。哎呀，最衰佢今日有嘢做啦，咪实叫埋佢一齐嚟 high tea 八下都好啊嘛。 啊，你讲紧嗰个系咪喺餐厅门口嗰、那个？你睇下嗰度 啊。 嗰、那个咁似啊 ，Steffi 嗰个婆罗奶老公嘅、 哎，喂系、哦，啊 佢老公仔真系都几型仔啊！哦，虽然呢，虽然想比我老公 相比啊， 虽然相比， 你练到中文噶啦， 哎喂，我讲英文啊嘛， 你系 Francesa， 你又系， 我系 Rosalina， 虽然相比我老公，佢仲差一段距离嘅， 唉，知啦知啦， 但系唔系点啊？ 你老公最靓仔啊嘛， 咁系咯， 我哋呢个年纪咧，一讲都系讲亲咧，佢仲靓仔过碧咸噶， 系啊， 仲系讲紧呢个球星噶。 咁我哋喺呢个年代啊嘛， 仲一齐过同佢打声招呼。佢老公叫咩名话？我哋不如快啲过去啦，好嘛？ 喂，等，咪住，你睇下，你再睇多啲先。 做咩啊？ 有个女人坐咗喺隔篱张台嗰度啊。 系， 唔系坐咗喺佢嗰张台嗰度啊。 哦，咁你讲多次啊？ 系， 系，佢仲咁鬼热情，锡埋去佢面珠灯度。哎呀，菜，佢件衫仲短过嗰个秘书啊！哎呀， 边个 只手做咩？ 哎呀， 佢只手做咩揽住个女仔条腰度啊？ 哎，你冷静啲啦，你冇呢啲咁嘅礼仪嘅咩？我平时同啲外国人咧都系会咁样揽下颈，锡下嘴，咁跟住揽下腰。咁啊，你做咩大惊小怪啊？ 你边有腰俾外国人揽啫？你唔好扮嘢啦！ 唔系，手臂都系嘢嚟嘅。 手臂，你睇下外国人，我想问下外国人嗰啲礼仪会唔会去揽到掂到人哋个心口，同埋 边有咁张扬嘅？ 你望下，同埋你有冇见到啊？佢哋嗰个系婆罗奶湿吻嚟嘅，婆罗奶 kiss。 你系咪好耐都冇试过？好羡慕啦！ 系啊， 佢真系好亲力。喂。咁啊，我哋一动不如一静，观察多一阵先啦，好唔好 啊 ？OK OK OK OK， 你叫咩 Lin 话？你系叫咩 ？Rosalina，Come on， 我成日唔记得你个名啦。 我可以同你一齐上堂啦，好唔好？ 你坐喺我对面，等咧你个身够大，你遮住我，我攞手机影低呢个衰佬，睇下佢啲罪证先。 好啦，我今次挨下义气啦。系啊，其实我系大只过你少少嘅啫嘛。 好 啦， 你睇下， 咩 啊？ 我 要 睇啫，我背住啲佢啊，死佬。 你睇个女人几少？你做咩又闹死佬啊？你惯咗啦，佢几？几小宝，哎呀！其他个 Stephy 个老公对佢摸身摸身， 你等先， 哎、 我想攞埋倒后镜嚟望一望佢啊！真系， 我唔信啊！点解咁样嘅偷食偷到咁光明正大噶？ 喂，但系 Stephy 个老公一啲都唔似系啲会偷食嘅人嚟噶噃， 偷食冇样睇噶。 但系同埋呢个公众地方嚟，咁佢当呢度咩啫？真系岂有此理啊！ 结咗婚 失礼我哋嘅真系， 结咗婚啲男人都系敌唔过七年之痒噶啦，咁点算咧？你估而家 Stephy 知唔知咧？你估哎呀！ 喂，佢哋仲面贴面，细声讲大声笑，唔似系交往一段时间咁少啊吓 ！Stephy 知唔知嘅咧吓？ 你做乜重复我嘅对白咧？真系，不如我哋 send 条片俾佢咯。 吓？喂，佢系埋单走人啊！ 正所谓足奸要在床噶，我谂佢哋仲有下半场嘅，一定去咗对面间酒店度开房，音乐都冇埋，今次玩得长咗，我哋即刻打俾 Stephy， 我哋要足奸在床先。 Hello。 你是谁啊？ 喂 Stephy 咯，你打俾我噶嘛？ 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似翻少少女人啊？打一个。 我系。Hello Francois， 你打俾我啊？咩事啊？好忙啊！我做紧嘢啊。 Stephy 啊，你睇咗你老公条片未啊？ 咩？你讲乜嘢？我老公开咗会啊！你讲乜嘢啊？ 你睇咗条片未啊？我同阿 Romaine 咧 ，Rosalind， 我 Rosalind， 我成日唔记得佢名。我哋啱啱 high tea 啊，撞正你老公同个女人一齐，我影低咗张相同埋条片。佢哋一路食嘢咧，一路摸嚟摸去啊，离晒谱啊！我谂而家佢哋去咗对面间酒店度开房，你快啲攞埋个骨头扫把嚟捉奸啦！ No way， 冇可能啊！你一定系认错人啦、 啊！冇可能认错啊！你老公我都摸过几次，唔系我都见过你老公几次，点会睇错、啊？ 分哇！我唔讲住啦，我有啲嘢忙啊，之后再讲啦，拜拜。 阿 Steph， 哎呀！ 有人就咁讲过嘅，恋爱咧就系婚姻嘅坟墓，爱情嘅热度咧或者会随住时间嘅流逝而变得平淡无味。不过咧，其实维系住一段感情，唔但够咧，只系靠住彼此之间嘅爱情同埋激情噶嘛，都要睇下两个人咧系咪可以一直互相珍惜、互相支持、不离不弃。同时啊，经营一段感情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噶。咁究竟如果你系当中嘅女主角啊，你见到啊，原来老公有小三仲要通晒天，你又会点处理呢？ 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入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我借住你监管，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离去管，谁不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 真系啊！独自去偷欢呢首歌真系啱晒啊！ 一啦，我哋翻嚟咯， 唔系几好。 嗰两个八妹啊，玩到咁耐， 咪就 系 咯，真系唔觉 唔觉，唔觉唔 觉。呢啲嘅情况咧，又真系咧，唉，一定讨论噶。你谂下，如果真系一个唔小心俾你撞到啊，即系。你的朋友的老公有小三之餘，即是講得衰啲，斷到正的嘛，是不 是其實即那個女事主的當事人應該可以怎樣做呢？ 喂，我想說如果我真的剛才的 situation 我真的會走過去啊，什麼這麼啱啊這樣咯。 嗯， 即是你會踢爆他啊？ 我會啊， 當面踢爆。 我不會、 啊、真的呢，你不踢爆他呢沒用的，因為呢你要起碼給男人知驚，他真的離曬譜，他剛才那個劇情即是這樣說啦，好像誇張了的，但我相信他 本來本沒那麼誇張的， 是 啊，都是 誇張了， 演員加了很多不同的 事，是啊， 誰會這樣懶散懶散， 編劇又寫得好呢，是啊，導演的指揮又給我們無限的空間， 就是我就是這樣 啊，但我覺得第一下呢，其實阿左就問得對，你應不應該告訴你的朋友先？ 哇， 嗱，呢啲嘢究竟系个 friend 自己发现好好地啊，定系你喺隔篱即系介入去咧？ 嗱，作为朋友，真系讲紧朋友，你系真系要话俾佢听，见到佢点嘅事。跟住如果佢可能之前已经有一段时间去。即係揾緊證據，是是是，但係又唔敢同啲 friend 講，因為即係都魚皮噶嘛，即係核突噶嘛。 我覺得呢啲真係話又死唔話又死嘅，其實兩樣嘢都尷尬。即係好似頭先豪仔咁樣講，人哋兩個人嘅婚姻，你加入任何意見都好似有啲尷尬，人哋會覺得你係幫佢啊，定係即係乜嘢咧？即係一線之差。 唔係先，睇你係個好姊妹定係一個話頭先嗰啲八卦嗰啲咯。 嗱，如果咧你要俾翻個自主權佢咧，因為每個人處理唔同咧，譬如真係有啲人，如果佢話。我可能咧，睇重系譬如屋企啊，完整嘅家庭啊，或者即系可能为咗仔女咧，你如果你唔踢爆我咧，其实大家做场戏忍咗佢。咁但系如果你而家你喺我面前踢爆嘅话咧，一嚟咁佢点面对你咧？即系唔通佢喺你面前话我知道我老公滚啦，不过我会照忍啊咁样。咁啊又俾你讲闲话咯，即系会唔会反而造成咗一个咧，即系第二个困境？佢冇得咧，即系用自己嘅方法去處理咁樣 咧。咁可唔可以探殺咧？用一個 邊個同邊個探殺？ 即 係試下你勾一勾個老公咁樣。 個 friend 个 friend 同佢嗰个姊妹， 系 即系嗰个出去搞三搞四死佬搞三搞四嗰个姊妹咯。 即系问下 Stephy 啦。 如果我系当事人，即系我头先系阿范斯华或者系 Rosaline 嘅话咧，我未必会走，我会走过去嗰个男人嗰度。但是我会扮见唔到个男人，但我会 make sure 嗰个男人见 到 啦。 哦哦 ，OK， 我明白。 系啦，即系好似俾少少嘢知嗱，你做紧嘅嘢唔系冇人知噶。 我睇到噶， 男人，你会唔会做啲嘢先？喂，我系姊妹嚟噶，系咪先？闺蜜嚟噶，即系俾个 signal。好过直情介入咯，可能我会 系咩？可能我啲女性冲动啊，因为真系好睇唔过眼。 我明噶，我明噶。 行嘅永远明。 咪就系咯，所以我会冲动啲 嘅。系啊，因为同埋你唔知道咧，嗰你个你个 friend 咧，究竟有几多难处咧？嗱，咁如果你而家真系好似佢嗰个剧本所讲咧，你俾嗰个朋友知道咗啦，作为个朋友，即系个当事人啦，点算咧？嗰一下。你话原唔原谅咧？ 即系话如果知道就话啫，即系我唔知道，即系嗰个叫做所谓朋友系知唔知个老公会有呢啲咁嘅嘢系嘛？ 系啊， 而家即系两个 都 知道 咗，即系要顾住呢啲心态嗬。 作为嗰个当事人同埋佢老公咧，我觉得其实第一样嘢咩都好，即系坐低冷静地倾一次，我谂系重要嘅，即系好过咧系，你知一火遮眼嗰啲咧，又听埋好多人唔同嘅意见嘅时候咧，好容易就反台噶啦嘛。但可能都要谂翻啊，点解会造成咁样嘅情况？倾下。 喂，但系你哋会唔会拣一个选项咧？就系唔系话俾你个 friend 听，但系同你个 friend 嗰个老公讲咧？ 我想讲，我有试过呢。 系咯，其实呢个可能咧， 即系同翻个当事人讲。 系啊，即系咧，你谂下啦，都叫做系将呢件事踢爆，但系咧就唔系直接话俾嗰个受害人听。 系。 咁你仲有多个转环嘅余地，可能就话 系咪你要做啲嘢啊？ 你系咪要做啲嘢先？阿叔，我见到你出去偷食啦，你点做先？你即系等于阿祖嗰个方向，我已经知道咗啦。 系。 不过我 friend 唔知，你自己谂啦。可能好啲。你上次嘅经验有冇好结果噶，阿祖？ 冇好结果噶， 冇啊！即就算用呢个方法都冇乜帮助。 冇啊！即系话俾佢知就嗱，我唔想介入，但如果你要处理嘅话，而家我见到，你想唔想我话俾我朋友啲知，定系你自己话俾你朋友知，定系你会谂住点处理啊？我都得个知字啊，咁样。跟住佢，但系本身嗰个男子原来已经系去意欲决嘅，佢就话我已经做咗个决定噶啦。其实只不过我自己未有勇气去咁处理啫，咁样咯。 所以可能变咗个催化剂啊，分分钟咧，你个 friend 会怪你，你唔讲嘅话，我哋仲可以咧啊氹氹噶，你一讲出嚟咧，一踢爆咗咧，阿范叔啊，而家我冇。咗啦， 咁所以都系要冷静处理啲事情、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又嚟， 运动员作为优先考虑。而加拿大奥委会表示，除非东京奥运延迟一年举办，否则唔会派运动员参加。加拿大奥委会发表声明，话知道延期带嚟嘅内在复杂性。但認為冇乜嘢比運動員同國際社會嘅健康同安全更加重要。天氣方面，中國東南沿岸嘅氣壓正喺度上升，預料一股清勁嘅偏東氣流會喺下晝抵達珠江口一帶。本港地區下晝及今晚天氣預測初時天晴，下晝漸轉多雲，吹微風，漸轉吹和緩至清勁東風，有微雨同薄霧。展望听日云量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87点，跌817点，总成交金额71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01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0点，跌2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8蚊，跌1.6；阿里巴巴176.3，跌6.7；建设银行5.98，跌1.3；中国平安71.1，跌2.5；美团点评81.55，跌2.45。中国移动53.7，跌1.1；友邦保险62.6，跌2.35；港交所213.8，跌4.2；汇丰控股44.35，跌2.65；小米集团9.72，系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9.037，瑞士法郎7.891，澳元4.461。加元5.38，新西兰元4.364，欧元8.3128。

草原里面，今日美洲豹你知唔知好劲啊嘛，系咪啊？跑跑跑跑跑跑， 嗯啊、速度好快， 系啦，速度好快嘅，咁但系真系好无奈。咁咧，佢快极咧，佢即系快极嘅都会跌到个陷阱度啊嘛。啊，点知咧跌咗落个深井嗰度。 深井，即系嚟咗我屋企附近。 系啦，去咗你嘅度附近。 咁海景啊。 系啊。 系啦系啦，几尺单位啊？ 佢一跌落个深井度，就有只烧鹅出咗嚟啦。 系啦，哇，仲惊 饱咗添。 跌出嚟啊！ 仲跟住咧，叫乜有乜啦嘛？仲要。 佢喺个草原度跑，跌咗落个井。 系啊，跌咗落个深坑里面啦，叫做。 深坑同深井唔同喎。 是一个陷阱嚟噶，定系有个窿？ 唔系陷阱嘅，真系一个窿嚟嘅，真系跌咗个窿。 第二个地方嚟嘅，佢唔系深井，系大坑，所以又变翻阿祖嗰边啦。 系啦， 祖嗰边嘅，喺大坑嗰度。 系啦系啦，咁你真系你跑点快都冇 用啦。其实佢最后都唔系一个坑嚟嘅，系一个洞嚟噶，去咗古洞。 哦，系啊，系埋老虎岩好冇？ 好啊，佢系炮嚟噶。 嗰个系沙田啊。 系啊，会唔会争啲啊？ 夹出嚟系咪就系咁啫嘛？ 系啊，争啲啊！好，跟住咧， 系啦，咁跌咗落去，咁点算？ 点算？ 佢点算？ 佢咪爬出嚟咯？ 我想问呢单系咪一单新闻嚟，定系一个 I Q 题？ I Q 题嚟噶？我唔系好。 我哋使唔使变翻细眼仔啊？同埋呢个恩手恩企个声？ 唔使啊，唔使啊！即系我想问下，点样去真系咧？咁啊， 救自己救自己。 嗱，佢自己救唔到自己噶，因为咧佢炮啫嘛， 我知 佢爬唔到噶。咁 大笨象攞个鼻卷住一条木，然后叫只炮攞个尾巴勾住条木，一卷就咁啊就上咗嚟啦。 呢一個嘅男同事咧，佢屋企一定有小朋友嘅，仲有唔止多一個。如果唔係咧，唔係睇咁多童話故事書咧，噏唔到呢一個。 咩啊？唔 係 啊！佢近排佢細細仔揸住個 elephant 喺度粉啊嘛，成日。 係啊，一定係用呢個噶。 所以佢先喺度諗下攞大笨象。 梗係攞大笨象啦！ 有人去救佢嘅。咁啊，印度咧有一個叫做動物救援人員咧，佢哋咧就喺度諗 點救只炮？ 點樣營救嗰只炮？ 哦， 首先好驚嘅喎，因為第一樣嘢咧，你救咗佢。第一樣嘢佢咪噬你咯？喂，我跌咗落去咁耐，佢都係動物嚟嘅啫，佢都有即係佢嘅本性。 佢都肚餓啦， 佢都餓，同埋佢會驚噶嘛，都會係咪？ 哦，咁好簡單啫，嗱，你打麻醉針，等佢瞓低咗，咁然後你咪落去個古洞深坑同埋個大水坑。再拉翻佢上嚟咯， 我覺得呢個幾好， 呢個最正常咯。 麻醉咗佢先， 係咯， 係啦，因為你遠即係遠程炮都得嘛。有冇話嗰個洞咧有幾深啊？桂花田， 又冇講話幾深啊，但係隻炮總之爬唔到出嚟嘅。咁但係佢主要去營救佢，佢又冇喎，佢又冇諗到 用麻醉針啊， 係啊冇喎，嗱就真係咧都幾驚險噶。 佢印度滴佢嗰啲 神油 寶物，等佢成身硬曬。咁咧就可以 就成為咗標本啦， 硬曬太咁樣， 硬曬太佢就攻擊唔到你啦。咁咧就好似掹一條樹木咁樣咧，就掹翻佢上嚟咁得啦。 啊，又唔係 丟人落去，丟人落去。 真係啊！丟咩啦？ 你唔想去就我落嚟嘅啫。 啱啊，真係啊。 係啦，哦，一係就攞條脷，攞脷 佢係啦，用脷咧就攞 舐佢上嚟， 動物等佢咬住嗰只動物，順便就扯佢上嚟， 即係好似釣魚咁樣。放只鸡，跟住咧佢一肚饿一担住鸡，点知嘈一声咧，原来咧都系落咗啲油嘅，硬晒。 哇！我想话 咁佢就勾咗上嚟。 我想话佢嗰个地方咧系好大好深嘅，即系嗰个叫黑 那个洞， 嗰个洞真系可以系一个洞嚟嘅，咁样终于好大啦。咁咧佢哋咧就真系咧救援人员话死啦，嗰、那个炮咁即系佢一条佢系动物救援人员嚟噶嘛，佢乜点救咧咁？佢又冇话射佢，因为那个范围太大咧，未必射好多枪都射中，因为真系好阔。 即系可能佢喺下面走嚟走。 系啊系啦，就好难嘅。 咁大嘅窿嘅， 系啊，唔知啊，即系可能系一啲，我真系唔识讲啊吓，因为我哋又 大自然嘅奇景嚟噶嘛呢啲系。 咁佢哋咧真系咧谂喺佢好原始嘅方法咧，佢哋真系咧织一条咧叫做 咩咧？ 用绳啊整一条梯，咁条梯咧仲要点样咧？中间咧有一块板，即系好似个升降台咁样咧，即系喺个板，即系仲一格一格嗰啲绳梯啦，跟住仲要整埋块板喺度，因为咧嗰只。炮未必可以找得住噶嘛，佢就谂住咧，射咗落去之后咧，即系浪两边仲要两边，两边掹嗰条绳梯咧，跟住整块板俾佢咧。 碎咗落底度，等只炮自己上咗嗰个板嗰度，跟住咧抽，即系大家拉上嚟，咪可以上咗嚟咯。明唔明啊？ 我明白啊，明啊，即系咧嗰啲清洁装修工人啊，佢要坐嗰只咧，我接嗰啲吊船咁样咧，就喺个大厦外墙啊嘛。咁佢而家就叫呢一个炮咧，就擒上呢一只吊船度。但系记住，个炮系冇考牌啦，冇攞证明啦，冇健康监督啦，系啦，佢系为非法劳工嚟噶咁样做。 即系咁样，但系咧问题，因为佢冇谂住射去晕低啦。咁跟住咧，佢哋话咧救援人员咧，其实 麻醉，当其实冇人谂住射佢晕低，麻醉佢， 射佢晕精得唔得？ 突然之间件事变得好残酷， 射个云 车，我心想救佢噶嘛。 咁咧，跟住咧，佢哋话咧，当救援人员咧，佢话喂，但系嗰只真系炮嚟噶，咁点咧？佢话咧，大家好战战兢兢，既要救佢，但系个心情咧又好忐忑，惊佢救到上嚟咧，真系好似你头先第一时间话咗，喂，炮嚟噶，冇性噶。咁 同埋佢会惊啊，即系你谂下，佢已经一个好慌张嘅时间咁耐，你上到嚟，佢只会系继续慌张噶咋，即系可能只不过拱开你，但系佢个拱开你嗰一爪咧。已经系唔少嘢噶啦， 但系咧又真系咧，佢哋今次呢个救援工作咧，佢话嗰啲人员咧喺虽然喺战战兢兢嘅情况下咧，攞嗰条绳索咧就去救佢啦。嗰只炮又真系识得喺个板度上嚟嘅时候咧，佢话只炮唔喐，喺个板度，嗰啲工作人员咧就 好升上去，好似 系 撞 其实系嘅，其实有啲咁嘅 feel 嘅，咁样。佢话咧，佢话当佢哋知道嗰、那个，因为都有啲距离，因为真系好大个窿嘅，有啲距离嘅时候咧，将见到只炮就嚟上去咧，佢话工作人员全部即刻跑晒，佢话佢真系惊 佢噬佢， 惊只炮嚟噬佢，但系咧佢哋话咯，现象就出现啦，佢话竟然只炮系冇惊。即 其实只炮是神仙嚟嘅，佢跟住仲做咗一个请请嘅动作，讲咗声恭喜发财，系啊系啊。 咁样佢净系话咧，只炮咧系好安然咁咧，冇噬佢哋啊，即系话其实咧，其实佢哋话咧，佢话见到只炮好似有啲报恩，即系话多谢你救我。 都明白嘅感觉。 啊，系啦系啦系啦，因为佢话炮系嘢，即系佢冇性啊嘛。 我啱啱见到嗰条片啊，嗰个咧真系唔系一个窿咁简单啊，直情好似一个陨石撞击咗落个地下之后咧。好大，好似咧，我哋嗰啲香港嗰啲咧，大嗰啲唔知咩废水渠嗰啲咧， 识讲嗰啲好大嘅， 系咪即系会唔会似跌咗落个泳池度？ 咁咪佢系 大坑啊，真系大坑啊！ 佢系真系咧，好似山泥倾泻凹陷咗咧个地面咧，轰一声咧陷咗落去。 OK， 咁然后咧，所以咧佢系个范围大到咧，你应该唔可以瞄准佢嚟射嗰个麻醉药嘅。系啦，咁我只炮咧，其实佢都要咧自己执生嘅，因为咧佢嗰条绳梯咧，当佢拎到上去咁上下嘅时候咧，佢要自己咧攀爬咧嗰啲绳索中间咧呢啲虚位咧，慢慢爬两级先掂到咧所谓嘅少少岸上面嘅地方咧。佢先至走得上嚟噶， 所以咧我就话啦，大家都好考好，即系好考佢哋嘅心态系究竟点啊？佢话只炮竟然上到嚟系冇嚼佢哋，好似有啲感恩嗰、那个。佢话喂，今次好成功啊！原来救只炮，即系你谂下救只炮都系有技巧。 你睇下嗰啲， 好惊。 嗰啲動物拯救隊咧，佢唔好話救炮，佢救貓狗嗰啲咧，有陣時佢都要咧，只狗一個流浪狗嚟噶嘛。如果咧佢噬你咧，唔好話佢會受傷，咁你都捉唔到佢，你點救佢咧？我通常嗰啲呢個時候咧，嗰啲動物咧真係有求生本能噶，佢知道佢落難啦，跟住咧佢又會判斷到。呢、這個人落嚟應該唔似想 drop 我嘅，佢係救我咧，好多時候都乖乖地咧，俾嗰啲救援人員咧就夾住佢，然後就走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叫求生嘅本能咧，你係知道嘅。 所以我睇完呢段片咧，跟住咧我就話：，喂，真係好戥佢哋好戰戰兢兢。即係其實救一隻動物，嗰只炮係咪睇佢死咧？但係佢又唔會咯。 我以為會攞嗰啲雞啊嗰啲嚟引佢咧。 我都以為會嘅，犧牲其他嘢。佢係想即係冒住犧牲自己嘅危險去救翻一隻動物， 係 話咧即係善有善報嘅啫。 啱啊啱啊。My family always said I was the bad child, throwing me away into the bad bout. All my life been putting on a fake smile, sitting on my own feel like I'm exiled. finally been the one to reach out. Acting like my life was squeaky clean now. Like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a letdown. Feeling like I always do the wrong things. Telling all their friends that I'm the bad kid. Now I'm on my own, I lost my magic. Dealing with your b- now I'm over it. And you took a part of me, left me with the memories of we were never a family. Now you're standing in front of my door. Like none of this happened at all. 英文歌咧，佢都會照唱啦。跟住我話啊，咩歌名啊？佢唱完之後，我話你頭先咪唱咗，跟住佢話啊，係咩？我唱咗咩？ 我無意中都唱中咗《Bad Child》，係啊，《通神愛》啊，係啊，呢一個歌曲嚇、喂嗱，講下咧啲綜藝節目咧，嗱，我諗我哋由細到大咧，你見過唔少嗰啲即係綜藝遊戲啦。即系大家最出名嘅，当然可能就系话佢嗰啲惩罚嘅部分咧， 系 好开心噶嘛。 系啊，即系罚人哋点样去出丑。 啲人好衰噶，系啊。如果你嗰个节目咧唔系罚人咧，系赞人咧，你冇心机睇嘅。即系 我记得咧，细个嗰阵时咧，记忆最深第一个咧，已经觉得好坏噶啦，觉得好好玩嘅。 系咩系咩？ 掟蛋糕。 哦，系系系。 塞落人哋块面。系系系。本身你冇呢个 concept 噶嘛。 系。 嗰阵时见到咧，个个都好似好开心。 系。 跟住咧系好想试嘅。 系。 但你谂下，你平时屋企切蛋糕嘅话，你试下订蛋糕啊！ 咁得啦， 妈真系会同你讲恭喜发财啊！ 系咯， 你嘅人生就完结啦。 我想话咧，即系我咧， 你试过？ 唔系，我真系好想呃一次阿荣荣咧，佢当我生日嘅时候呃佢落去食，因为阿荣玩得噶嘛， 想做就做啊！ 我真系想做。 系，咦？唔系，嚟紧边个生日啊？嚟紧边个生日啊？阿田生日，想做就做啦，唔好客气啦。 唔系 几号啊？你四月啊？几号生日啊？佢几号生日啊？ 唔记得算啦。唔系嚟紧咧，嚟紧我仔咧六月生日啦嘛。咁我都想话啊，十八岁咪都应该玩下嘢咧。 十八岁唔系玩呢样噶啦。 我会夹，我会夹埋荣。 十八岁唔系玩呢样噶啦。 系啊，玩咩？ 十八岁应该你亲自俾钱佢 做咩咧？ 等佢好好地去。 我都会送一份特别嘅礼物俾。 去书局买本书睇，系啦，人之初，系啦，扶埋你一齐过马路咁样。好，讲翻综艺节目先。 咁 系啦，唔知点解又有一蛋糕。嗱，嗰阵时我记得最有印象咧，就应该就系辣辣寿司啦。 哦， 系咪啊？ 啊，呢个都好记得。 辣辣寿司啦，仲有就系脚底按摩，我觉得都好变态噶啦。 捽 脚咧就要大惩罚咧， 或者系要行石春路， 行石春路， 孭住个人喺个背脊度行石春路， 其实坚好笑嘅，真系坚坚 好笑嘅。咁但系你谂下嗱，我哋由细个咧，即系由掌门人嗰个年代讲到而家咧，其实而家仲冇综艺噶。 有综艺嘅，但系冇 好似冇再咁多惩罚， 俾 人投诉得多嘛。 系啊， 因为有几个投诉嘅，曾经一度咧就会好多人投诉，就系话会唔会太浪费？ 系啦， 头先话掟蛋糕喂食 系 啊， 系 咪需要咁浪费啊？另外一个咧，即系佢哋容易俾人投诉，就话太过残暴教坏细路 ，bad taste 嗰啲咁样。 有压韵，太过残暴教坏细路。 系啦，嗱咁大家都知啦，其实我哋香港好多综艺节目咧，就嚟自边度咧？嗰阵时大家互相抄袭嘅，之前咧就跟台湾，但台湾又跟日本嘅，咁大家都认为咧本咧就 系 综艺节目嘅鼻祖嚟噶啦，咁样。咁最近咧，佢哋就有一啲综艺节目咧，都话要革新一下啦，即系连老祖宗都要革新。 O K， 佢哋话咧想改变一啲咧综艺节目里边嘅惩罚嘅，即系嗰啲桥啊。 咁点啊？想系轻强啲，定系更加惨烈？ 咁就梗系要更加有娱乐性啦。 哦，系啦，学下嘢都好啊。 佢哋揾咗一个专家， 呢、 這个专家咧系一个界别嘅人士嚟嘅。咁咧，啲人你可以咁諗嘅。如果電視台佢要改善呢一個咧懲罰嘅橋咧，佢要揾呢個專家，你會覺得邊個界別係最可以有發言權？ 監獄界別。 監點解咧？ 唔知啊，即係我即刻會諗起嗰個係一個懲罰咯，同埋你由細到大睇嗰啲電影又好，電視又好咧。 佢哋喺个监狱入边嗰度咧，真系会觉得嗰啲情况系。入去水 飯 房， 系啦，水飯房，但系要有娛樂性喎、 啊。我覺得醫療， 醫療點解？ 因為或者話，譬如嗱，你篤佢呢度，佢唔會痛噶啦。你試下、啊、即係懲罰佢嗰啲咁樣，即係、 你撩佢呢個位置，細力 咁、啊，係啦，嗱嗰、那個位咧就會咁樣噶啦喎，係啦， 係咩嚟噶？ 即係哎呀，好痛啊！ 你唔好当我唔记得你犯刷喎，你吓，你真系 咁 呢 个 方向啱唔啱我哋？ 唔啱，因为你谂下嗱，你嗰个监狱就有罚就冇娱乐，咁啊填嗰个咧得个安全，但又冇嘢罚又冇娱乐。 我估幼稚园界别，幼稚园嗰啲老师咧，其实成日都要揾啲办法罚啲小朋友嘅，但系又唔可以系残酷噶嘛，残酷噶嘛，咁啊要有一定嘅娱乐性。问一下啲幼稚园老师， 专家佢、啊、讲， 但系佢幼稚园嘅惩罚咧又唔会惊噶嘛，你嗰啲叫你出嚟掹耳仔咧，其实有个计、 化妆师， 唔系， 呢界嘅句子， 唔系， 哎呀， 咩范围啊？ 呢个范围咪真系一个界别嚟咯？ 系咩、啊？ 佢仲要系同男女有关嘅 啊？咩啊？ 男女有关嘅， 同男人有关， 男女有关嘅， 男女有关、啊， 一个界别嚟噶。 哦，酒店服务啊， 治疗师， 唔系，我一讲出嚟咧，你都会好认同嘅。 阿爸阿妈， 日本人界别，佢真系一职业嗰啲嘢嚟噶。日本嘅综艺节目，佢哋决定揾 SM 嘅女王嚟为佢提供惩罚嘅新桥。因为点解咧？你谂下， 我哋真系好保守嘅， 你真系太保守啦， 真系。 因为嗱 ，S M 咧，就算我哋冇玩过，可能你有 阿片嗰啲嘢，你知咩咁多咩？ 因为佢一定系 L 噶啦，佢唔会 S 同 M 噶。 我 S L 啊， 唔系咯，细码同中码唔啱佢噶啦，真系。因为咧，佢哋就话喂 ，S M 咧都有好多一啲以惩罚作为嗰啲手段咧，就达到佢哋就开心啦，就娱乐嘅目的噶嘛。咁所以咧，佢话咧，佢哋嗰啲综艺节目啊。不如揾个 SM 女王咧，唔好理咁多啦。问下佢，你哋平时嗰啲惩罚咧，有冇啲咩可以摆落嚟综艺节目度玩嘅？ 最终摆咗啲咩惩罚落去咧？咁用得着嗱，因为嗰样要出得街噶嘛，系咪先？ 出得街系咯。 你用八卦做咩咧？ 喂，咁学多啲嘢，永远都好过人好啦，好似你咁咧。 同埋咧，佢哋好民主喎，知唔知点解啊？ 系 点 啊？ 佢唔系话呢个电视台咧，即系自己个高层决定咧，我就要用呢一条桥。佢就特登咧，即系当然都系兼职嚟噶嘛。佢就揾咗咧六七个艺员咁样咧，就话嗱，你哋一齐嚟望一望，我哋请呢位 SM 女王咧嚟呈现三条桥。你哋一致现场投票，你哋觉得喂呢条桥咧好玩嘅，我哋先至会用。如果你觉得唔制嘅话咧，我哋就放弃啦。 咁 但 系都要嗰啲，因为系参与嗰啲艺人嚟噶嘛。 系啦，嗱一个咧，我觉得就真系最轻强嘅。咁咧就系以前咧，佢哋中意玩咧夹鼻哥嘅，即系咧，譬如话咧， 攞耳夹鼻哥 或者勾个鼻咧，好变态咧，勾到个鼻哥咧戚起咗咧咁样。佢话咧太小儿科啦，个 S M 女王咧睇完之后咧，佢就话我帮你改良啊，全方位勾啊。 点为之全方位勾？ 即系边度都勾咯， 全个面啊，所有咧嘴啊、鼻啊、眼眉啊，所有嘢咧可以夹可以勾咧，全部都勾啦。咁、 哦、 又另一个咧就系话咧，本来系攞丝袜笠住个头嘅，佢而家有一张床咧系你成个身都可以笠住噶，都可以掹实咗你噶。然后最尾嗰个咧，你听到都惊嘅就系佢唔系攞只手嚟冚你块面，佢攞脚板地嚟冚你块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球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本港确诊数字突破300宗。消息指，一名在机场负责检测工作的卫生署医生初步确诊。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建议，全部酒吧和婚宴场所暂停营业。亦都唔應該排除實施公共交通工具、提早收車等嘅措施，控制人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話：要同業界商討，唔希望疫情導致極端情況出現，但係亦都需要為極端情況做好準備。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認為無需關閉所有食肆，認為只是做早午市不做晚市亦都不能夠減輕疫情，而如果政府要求酒吧停業，政府就承擔酒吧業界的人工和鋪租等的開支。蘭桂坊集團主席盛志文說， 業界有大量從業員，每名員工背後都有家庭，認為政府作出決定的時候需要非常小心考慮。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本港正是出现新型肺炎社区爆发，当局要即时推行戒严级别的措施，阻截疫情蔓延。何柏良在本台千禧年代建议酒吧和婚宴场所暂时停业，缩短公共交通工具运作时间和班次，食肆可以只是提供外卖。他說即使 98% 的市民合作，只要有 1% 至 2% 的市民不負責任繼續外出和社交，最終可能要病人或者醫護人員找數。何柏良出席另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又說，有病徵人士留在家或者酒店隔離，始終都是計時炸彈，隔離人士始終有機會播毒。医管局和政府正是部署临时设施，将病征轻微或者情况稳定的病人转移过去，就好像内地的小汤山医院，否则医院累积大量病人，环境太挤迫，医护人员有机会受到感染。民主派多名立法会议员要求政府果断全面封关，拒绝所有非港人入境，并且停止转机的安排，防止新型肺炎传播，又批评政府指封关属歧视，是没有知识。民主派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暂停部分娱乐场所运作，但是至少要参考英国，会确保受影响雇员的收入，同时要补偿业界渡过难关。认为政府是最大罪魁祸首，应该就此埋单。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初时天晴，下午渐转多云，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有微雨和薄雾。展望听日云量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49点，跌855点，总成交金额71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01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0点，跌2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6.6跌3蚊，阿里巴巴176.2跌6.8。建设银行5.98跌1.3，中国平安70.85跌2.75，美团点评81.5跌2.5，中国移动53.65跌1.15，友邦保险62.5跌2.45，港交所213.6跌4.4，汇丰控股44.3跌2.7，小米集团9.7系跌4.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9，日元110.16，瑞士法郎0.983，歐元0.577，加元1.444，新西蘭元0.565，人民幣7.101，英磅對美元1.166，歐元對美元1.073。日經平均指數報16,868點，升315點。港金現價報13,850蚊，跌13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492.91美元，賣出1,493.6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 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CIBS 在你家附近打个转，我们是 街坊屋行山团。 大埔墟去太和是一条风景优美、四季景色千变万化的特色路线。大埔和太和的朋友开团了。 成哥之路，但是有没有亦都遇过一天可能要发好多个 MV 的 要求？有，绝对有啦， 一日三个， 系咯， 唔止， 我唔止添啊， 我最高纪录一日拍八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绯闻嘅嘢系真系假我唔知啊，我净系知佢哋好合拍咯。 来吧，跳唱唱啦啦啦啦，扬州变红旗开出了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牵挂，每一分钟拥抱当下。来吧，跳唱唱啦啦啦啦，让多少人被掀开了纱。像那美丽叫我惊诧，唱出了多少说废话。 原本只是为了一个筹款演出而制作的曲目来的，出街之后就有很多 fans 要求推出，于是促成了这对绯闻男女 Bella 和 Alvin 的合作。作曲编曲张嘉诚，填词张美贤，监制魏景宏。 来吧，跳唱唱啦啦啦啦，扬州变红旗开出了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牵挂，每一分钟拥抱当下。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林咏彤加上五虎桥《迷魂阵》。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桂花田要穿越啦！ 哇！你睇佢个样 子，你睇佢条腰， 穿越咗都要俾人话肥， 实在太靓啦！ 唐朝肥嘅姑娘我见得多，肥美到你咁，我真系未见过啊！ 姑娘，你可唔可以跟我入皇宫度做皇后啊？ 唔得，一来我有老公，二来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我都唔得闲噶。 吓、啊，你要去边啊，美人？ 我要翻去同曾志豪、黄耀祖做风霜快活人咯、 啊，美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翻嚟丰收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 冇错，今日咧，风之谷咧要介绍嘅呢本书咧，佢虽然即系都系由呢个小说原创而嚟咧，不过我觉得吓，大部分人啊，包括其实小弟本人在内咧，其实之前咧都系睇佢嘅卡通啦、电影啦，嗰、那个改编嘅作品咧就更甚于原著嘅。但系一讲个名咧，其实系好多人都应该系有印象嘅。 嗯。我就睇过系舞台剧版本， 系啦，因为佢有好多演绎出咗嚟， 系啦，音乐剧版本都有啊， 好多噶，系啊，咁所以咧，今日要同你介绍呢一个咧，我谂你就算真系未睇过内容咧，我谂个古仔里边啲角色，你总系有啲印象嘅。绿野仙踪，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簿》。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冇错，头先都讲啦，就系、是《绿野仙踪》呢一个古仔咧。嗱，我想问一下你哋系睇过咩？头先阿祖就话睇过舞台剧嗰个啦。阿田咧，其实呢个灵感系嚟自佢嘅，因为咧我突然间 up 起《绿野仙踪》嘅时候咧，我好得意啊！原来咧呢个古仔咁耐咧。阿天佢话佢冇印象听过， 系啊冇印象竟然， 系啊， 即系 Dorothy 嗰个咁样讲个女主角阿 Dorothy， 佢又识咗几个朋友，一齐咧要去边噶？翻屋企即系啲嘅嘢咁样， 嗰、那个狮子啦、稻草人啦、啊，同埋嗰个铁皮人啦、啊，咁样， 我系零印象， 零印象啊！ 由此证明阿田系冇童年，头先一本杂志嘅话咧，佢系举咗龙虎豹 门出嚟嘅，我都系举咗龙虎门。 个时间，后面你细个系睇咩书？一定 系啦， 龙虎狐狸嗰啲。 系啦，嗱，咁咧喺讲呢个古，所以我就激起呢个斗心咧。我话喂，阿田，不如我哋今日礼拜介绍下呢本书啊。其实因为应该好多人都耳熟能详里边啲人物嘅。但先讲咧，就系 佢有歌嘅、哦。喺未讲个古仔之前咧，其实咧，即系我哋呢一个年代成长嘅香港小朋友咧，我第一时间咧，你知唔知谂系边个主题曲嚟噶？你有冇记得《绿野仙踪》咧？喺我哋电视台播卡通嘅时候咧， 我、哦、电视台个卡通我冇睇， 我有睇过，你知唔知啊？咁咧嗱，我虽然俾一只碟阿田咧，但系其实唔系呢首歌嚟嘅，因为咧我喺上网睇咧，佢话佢冇出过碟，所以揾唔到。咁但系咧系江欣燕唱噶， 哦， 绿野中找仙踪，远去找心里梦。 不如唔好等你 有有 听 啦， 我哋而家听啦嘛。 喂，但系因为佢话唔系同一首嘛， 唔系同一首嚟嘅呢只冇噶。 哦，系咩？即系嗰只系真系诶绿野仙踪嘅主题曲。 系啊，其实好好噶，因为咧 嘅绿野仙踪嘅版本嘅主题曲应该 系 咁 样讲。系啊，绿野仙踪个版本嘅主题曲咧，系即系江欣燕佢唱嘅呢一首儿歌咧，里边啲歌词系好到嘅，因为咧全部个音乐又正，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就系头先讲嗰个咯，即系绿野中找仙踪，远去找心里梦。 冇或者啦，你唔使再演绎啦，你唔会演绎到江欣燕 咁 样。 咁而家咧，我唯有咧揾到呢、這个咧嗰啲红红合唱团咧，你可以听少少，因为咧个古仔咧究竟讲啲咩咧？佢歌词咧其实都有带到嘅，我哋可以听一听先吓。所以咧呢个红合唱团，红合唱团咧，佢其实大概讲咗个古仔嘅啦。我哋不如同大家介绍下咧。嗱、 啊， 佢咧其实已经系讲紧咧1900年嘅作品嚟噶啦。 系， 即系如果据佢今咧已经120年噶咯。 哇， 系啊， 经典喎、 啊、 真系。 经典啊，咁佢系嚟自美国嘅呢一个作家咧，佢所创作嘅呢一个叫《绿野仙踪》嘅古仔书啦。啲人系点样计嘅咧？佢话1900年，佢话哇。世界大战都未打，佢话就已经咧，有人创作咗呢一个咧经典传世嘅作品。咁但系咧，好快地咧，大家记得第二个经典咧，反而就唔系呢本书1900年，而系讲紧咧39年之后咧，佢嗰套嘅电影。 Judy Garland 系啦，嗰、那个咧就被大家咧就誉为系咧永恒经典嘅作品咧。1939年嗰时仲系咧，其实好多都黑白嘅年代咧。咁但系嗰套片拍完之后咧，而家佢哋话家传户晓咧，永远都系头先阿祖讲嗰几个演员啊，佢哋扮嗰啲狮子啊、铁皮人咧咁样。好啦，咁究竟呢个古仔讲咩嘅咧？其实好快嘅啫。我琴日咧漏嘢咧上网咧已经睇晒成个古仔，即系睇翻文字版一次。咁、其实佢就讲紧咧就系呢一个。 佢有几个角色，有几个角色嘅唔同身份啊、性格啊、寓意啊， 佢有多寓意嘅嗰、那个叫做 Dorothy 咧，咁呢个小女孩咧就话佢同咧佢啲屋企人咧爷爷嫲嫲咧就住喺呢个咧德萨肯萨斯州嗰度嘅 Kansas 啊嗰度应该叫做，咁咧佢就话咧住喺呢个德萨肯萨斯州度咧，佢就系、是有一日咧就遇到龙卷风，咁因为咧美国咧其实成日都会有呢一个天灾发生嘅，咁所以佢就好写实咧就话啊有一日佢就遇到呢一个龙卷风，咁咧就佢就同埋咧佢一只狗咧就一齐咧就轰咁样咧卷入去嗰个漩涡里边，到咧佢醒翻嘅时候咧就发现吓佢已经离开咗自己家乡咧，就即系108,000里远啦， 系啦， 佢 就卷咗第度啦。 系啦，佢就咧进入咗咧另外一个咧好似童话般嘅地方咁样，咁咧佢就开始咧就想揾翻咧究竟自己点样可以翻家乡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佢就遇到几个唔同嘅同伴啦。嗱，而呢几个同伴咧就好似阿田所讲咧，佢就成为咗咧以后咧一啲即系难以忘怀嘅经典人物啦。包括咧佢第一个就撞到一个稻草人。 系。 然后佢就撞到一个铁皮人， 系 又撞到咧一只狮子，系啦。咁你话撞到呢三个有咩咁特别呢？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每个角色咧都有佢一个要追求嘅一个目标嘅。阿 Dorothy 就话佢要翻屋企啦，佢撞到稻草人，稻草人想要咩咧咁样？ 佢就话啦，我觉得咧，我冇脑啊， 系 唔知呢个同我哋中国嘅谚语一唔一样嘅咧？头大冇脑，脑大咩啊？ 生草， 生草， 真系草喎，佢系咪？ 佢真系生得草喎， 系啊， 系啦。咁佢第一次遇到咧就系稻草人，稻草人就同佢讲咧，佢就话我想咧有个脑啊，佢因为我冇脑袋咧，佢觉得咧佢思考唔到好多人生嘅智慧咁样。咁跟住遇到个铁皮人咧，要啲咩咧？ 系。 我最記得咧，鐵皮人要咩？ 鐵皮，我記得獅子要咩？ 鐵皮人又就咁鐵皮啦，佢冇 心係咪啊？ 係啊，係啊， 佢就要個心嘅。鐵皮人就話：我冇心啊，我好想咧，好似人一樣咧，有感情嘅。 冇心肝 㗎，係啦。咁獅子係咩咧？ 獅子咧，佢個樣好似好兇猛咁啊，但係佢咧就 我要温柔 嘅佢冇勇氣嘅時候係咪？ 係啦，冇錯。咁我遇到獅子，獅子咧原來係膽小鬼嚟嘅。佢就話：我係好似好大份啊，我又把聲好大咧，好似桂花田咁樣。 但係我真係咩？那些叫做 是啊，鳄鱼头老身底咯，其实全部都跟我哋啲寓意一样嘅。咁我就我想揾翻个勇气咁样，咁所以佢哋就三个同伴加埋 Dorothy 就结伴同行。咁咧佢书里边咧就创作好多场景咧，佢都有啲意思，譬如咧。佢話：咁啊，我話俾你聽啦，你哋咧就要揾一個咧叫做咧奧茲大帝，咁咧亦都係呢本書裏邊嗰個書名咧，係咪 Oz 係嘛？ 係 啊 ，O E Z 嗰個咧，佢話你揾呢個奧茲魔法師啦，佢係咧我哋呢一個王國裏邊咧最厲害嘅魔法師，我相信咧佢一定可以俾個腦你啦，俾個心你啦，俾勇氣你啦，同埋可以俾你翻屋企嘅咁樣。咁點樣可以揾到？ 係咯，點揾啊？ 呢個大帝佢住喺邊啊？佢話。佢住喺翡翠城嗰度，咁點樣可以去到翡翠城呢？嗱，你望下地下咧，有黃色嘅街磚。 翡翠台， 係啦，我都即刻諗起，所以嗰陣時就翡翠台播嘅《六人仙蹤》，係啦，亞視唔播嘅咁樣。佢就話你沿住地下就有黃色嘅街磚路， 佢嘅醫院一樣喎，你去住嗰度咧就有藥房啦咁。 係啦，黃色嘅街磚路咧，咁你就可以咧順住咧就可以揾到翡翠城噶啦咁樣。咁你話如果就咁嘅話咧，呢個故仔咧，咁一定係大團圓結局㗎。最尾呢个小朋友咧，结论咧就系 Dorothy 翻翻去佢嘅家乡啦。 系啊，个个都揾到自己条路啦。 系啦，个个都揾到个头脑啦，有心啦，同埋有勇气啦。如果系咁嘅话咧，点会成为120年嘅经典童话咧？ 咁会唔会系喺去黄色街砖，其实都有啲分叉路？ 吓， 跟住就俾佢哋喺度谂啊，究竟我行边条黄色路啊？咁样会唔会啊？ 因为咧，其实就喺佢里边啲情节啦，同埋喺对白里边咧，啲人就发觉哇，喂，好有心意嘅、哦， 即有寓意咁样噶， 有寓意嘅、哦。嗱，譬如咧，先讲咧，我觉得因为嗰、那个稻草人啦，我琴日真系圈低咗几个，系啦，稻草人啦，同埋呢一个狮子啦，佢哋几个咧，全部都系各有唔同嘅寓意喺里边啦，咁样。好，譬如话，等等，好，稻草人， 系， 佢就话咧，你觉得稻草人？同埋鐵皮人咧，一個要腦，一個要心啦。 係， 你會唔覺得好似好有啲相似咁樣啊？因為其實佢哋兩個咧都係 缺乏咗， 裏邊都係冇血肉之軀噶嘛。 係啦，人嘅感受啊、感覺啊、腦袋可以思考嘅。 係啦，咁但係有咩分別咧？腦同埋個心點解？因為你有冇諗過就話咁點解稻草人佢唔要心，鐵皮人唔要腦咧？因為佢哋兩 個同人物性格唔一樣喎。嗱，要腦係思考啊嘛，心係感覺，即係一個係理性嘅。 系， 就唔系嘅， 系 唔同噶嘛？呢两样嘢系。 系啦，嗱，稻草人咧，佢有解释噶，因为咧，佢话我想咧要一个头脑啊。佢话咧，因为就算咧有心都冇用。佢话如果你系一个蠢蛋嘅话咧，你有心嘅有咩用咧？你思考唔到嘢咁样。但铁皮人咧调翻转，佢就话唔系啊，我咧想要个心啊。佢话咧，因为我觉得咧，如果一个人咧有脑但系佢冇心嘅话咧，佢就 冇 办法，佢就冇办法可以感受到咧好多唔同嘅即系情绪啦咁样啦。咁同埋咧，佢又有啲地方 冇错喎，大家佢其实冇错嗰样嘢。 即系于是乎，佢就俾你咧就会思考系嗱。如果你一个人咧，你净系得个头脑，好聪明嘅， 系啊， 但系你冇同情心， 系啊，大家而家 feel 到啦， 系啦，你 IQ 180有咩用咧？ 系啦， 你冇同情心， 大家知道， 你攞三个 degree 嘅系咪？ 系啦， 呢个博士， 你全部肯定一嘅都系冇意思， 但系都唔系一个人， 冇用， 我觉得。 但系调翻转，你好有恻隐之心，好惨啊！佢就嚟好可怜啊！咁有咩帮到佢？我唔知啊，我只觉得佢好惨啫， 系同声 啊，系啊，我哋一齐喊啦咁样，跟住你又发觉呆咗。 咁你帮我先得噶，你知我惨。 系啦，你要帮我先得个，所以佢两样都有分别。 所以系缺一不可嘅，又系真系。 要做朋友咯，稻草人同埋阿铁皮人要做朋友。一个就是、啊好惨啊，咁点算啊？ 我有自 智慧帮你。 恋爱系要咁咯。 系啊，咁同埋咧，咩叫做有脑同埋冇脑咧？佢里边有一句对白咧，就系咁样嘅。稻草人咧就俾嗰个 Dorothy 救咗佢啦，然后佢就话啦。其实咧，我听你形容你家乡咧系嗰啲即系沙漠啊、干燥地带啊嘛，因为阿 Dorothy 话俾我听，佢喺堪萨斯州嗰度咧，佢话 系 好核突嘅，佢话但系呢个童话世界好漂亮嘅，佢话咧，佢话我真系唔明咧，点解你要离开我哋而家呢个咁靓嘅童话 啊？咁样 系啦，佢话你要翻去嗰个咁干燥嘅地方，咁咧个 Dorothy 就同佢讲话， 佢冇脑，佢都谂得几好啊，咁样咯。 系啦，Dorothy 就话啦，你真系冇脑噶，佢话咧无论家乡几咁荒凉，系啦，佢话。无论家乡几咁荒凉，几咁丑陋咧，佢都系我哋家乡嚟嘅。 系啦， 佢话我哋呢啲，佢话我哋呢啲有脑嘅人咧，就特别中意住翻喺自己家乡，而唔会去其他地方嘅。 跟住就开始起歌啦，这是我家， 系啦，唔系咁。跟住佢就带出咗咧一句经典嘅对白咧。原来佢话咧喺呢个《绿野仙踪》里边有句对白咧，佢就话 ：This is no place like home。佢冇嘢好得过屋企，系啦。咁佢话咧喺里边系经常都会出现呢句对白嘅。咁然后稻草人咧都会同佢讲话：哦，咁我谂咧，你哋嗰个家乡要多谢你哋有路嘅人啊，因为有路嘅人咧先至会住啲咁密特嘅地方。我哋冇路咧，我哋就净系拣啲咧风景好靓嘅嚟住咁样咧。咁但系嗱，你谂下呢一句咧，又系套用喺而家呢度咧， 好咩嘅？ 系啦， 挑机嘅 件事。即系嗱，你永远都有啲地方咩叫风景好丑陋啊，或者荒凉咧？譬如如果嗰笪地方好惨啊，遇到好多即系不幸嘅事咧。咁如果根據稻草人嘅講法，你應該走噶嘛？ 係啊，點解你仲要做嗰度啊？ 你做乜仲要留低咧？ 成日地震啊，或者好多天災，你都仲喺度住？ 嗱，你身邊好多朋友喎，可能喺呢個時勢咧， 想走啦， 佢選擇移民。咁當你唔移民嘅時候咧，你有冇諗過，其實邊個係有腦咧？可能佢移民嗰就话你咪冇脑噶，呢个时候你仲留喺度，梗系走啦。 啱啊！ 跟住但系可能你调翻转就唔系，我觉得我系谂过咧，我先至留翻喺度。 呢个系我个家嚟噶嘛， 系、 我扎根香港啊嘛。 系啊，嗱，我哋一阵休息一阵，翻嚟再同你讲下《绿野仙踪》有啲咩嘅启示啊！ 息六十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蔓延全球，为压制疫情，欧盟委员会主席早前就宣布实施临时30天嘅入境禁令，禁制外国旅客入境神根地区。究竟成日都听到嘅神根地区包括咗边几个国家呢？神根地区一共覆盖欧洲26个国家，包括22个欧盟成员国，但系就唔包括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塞浦路斯、爱尔兰同埋英国，以及4个非欧盟嘅国家。佢哋包括系冰岛、挪威、瑞士以及列支敦士登。 这些国家的人民可以在其他神根区的国家自由出入，甚至工作和永久居留。旅客亦都能够受惠，除了在抵达第一个神根区国家需要事先办理入境手续之外，之后再转由其余的25个神根区国家，他们都不需要再办理出入境手续。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嗰首歌咧系卢冠廷嘅《果子》， 系啊，好啦，咁啊，今日《风之卜》咧，继续讲埋呢个《绿野仙踪》咧。嗱，咁头先你听到啦，起码几个角色咧，你会发觉啊，佢哋嗰啲即系寓意都几得意。咁咧，冚杀佢呢个叫做翡翠城啊，咁佢仲有咩得意嘅地方咧？就话佢哋千辛万苦去到翡翠城咧，咁咧嗰度啲小矮人就同佢讲咧，佢就话 有小矮人噶， 系 个故事都小矮人， 童话一定系咁噶嘛， 我有得捞啊，好啊， 系啊， 系啦，下下都为咗呢啲， 系啊，仲有肥妹仔。你可以扮獅子啦。佢話咧，翡翠城嘅特點係咩咧？佢話裏邊所有嘢咧都係用翡翠做出嚟嘅，所以咧就綠色啦，閃靈靈好靚啦。但係亦都因為咁樣咧，佢話小矮人就同佢哋講咧，就話你哋唔可以就咁入醒噶，因為如果你咁樣入醒咧，裏邊啲翡翠嗰啲光芒咧會射盲你隻眼。你哋要戴翻一副咧綠色嘅眼鏡，咁咧就用呢一個光線咧，大家咧同步適應咗佢咧，你隻眼就會冇事啦。 咁 叻 嘅，點解突然間又好到呢啲嘢？ 咁究竟呢個寓意又想玩咩咧？ 哇，咁都有寓意啊！ 因為、 即係唔好有比較。 唔係，因為咧佢去到最尾咧，當佢 有色眼鏡，我諗起四個字。 嗱，本來係有色眼鏡嘅，但佢由個結果開始喎。那個結果咧就係原來翡翠城咧。根本里面就不是由翡翠做出来的。 只不过是那副眼镜你看了变了就所以好像国王的新衣的 friend 那些。 就是说其实他由第一天开始就呃啲人呢、他说他们因为他们所有居民呢就信了这个的政策呢，你千万不要除眼镜，你除眼镜你会盲的，因为呢那些光芒很劲的，你戴绿色眼镜呢他会保护了你的。 那 你戴住他就戴住绿色眼镜望住那个城呢，他就觉得真的全部都绿色的，好像我戴了这副眼镜，如果不是我盲的了。但原来只要你剥了副眼镜，你就会见到，普通水泥石屎屋，原来根本就不是那回事的。光辉的背后，原来呢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平凡普通的嘢嚟嘅啫。 我相信我系督爆佢嗰个咯，因为我系会抽到睄，系咪真系咁讲 嘅？系啦， 但有啲人即系如果作为一个童话故事嚟讲咧，大家又会好惊噶嘛，哇！真 系 会睇到一只眼会盲噶，咁你唔够胆噶嘛？可能又 咁，所以谂下呢个寓意几咁大先得噶。嗱，咁然后咧，佢嗰几个角色咧，最后点样揾翻自己头先讲嗰啲脑啊心嗰啲咧？佢系咁样嘅，稻草人咧一路喺冒险嘅过程里边咧，无论遇到啲咩难题咧，都系佢谂计仔出嚟嘅。 系， 过唔到河啊，唔紧要，唔紧要，你叫樵夫斩一棵树，咁我哋就可以爬上去啦。喂，佢而家咁多人喺度咧，唔紧要，我哋叫啲老鼠咧拉翻只狮子出嚟。咁啲人就发觉，咦，唔系，其实佢系有脑嘅。 系， 佢如果冇脑，点谂到呢啲桥咧？好啦，铁皮人咧一路喺个过程里边咧，佢见到踩亲啲动物咧，佢、都会喊嘅，喊、到自己生锈。咁啲人就话啦， 你 冇心嘅、 啊， 你点会有感情咧？咁狮子咧更加喺中间里边咧就对抗过咧几只嘅猛兽。咁佢话你冇勇气嘅，你其实又点会可以打得走呢一啲怪兽咧？ 咁即系话其实本身佢哋自己有嘅，但系佢以为自己 冇。冇错啦。 其他人咧就望到你有。 系啊，咁连 Dorothy 咧，咁我哋翻屋企冇理由都可以咁啦。佢话你唔需要用魔法，佢话你脚上面呢一对银色嘅鞋咧，你咪可以将佢令到你自己带翻屋企咯。其实即系话只脚喺你度嘅，你自己行，你唔需要人哋去恩赐去施舍俾你咁样嘅。哇！所以咧成个古仔咧，你当童话睇又得，哇！你当互相劝勉嘅话咧，阿田你就系嗰只狮子啊， 好发人心醒啊， 系啊，听日再见， 拜拜。